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欢迎来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算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数码的单元了啊。 太好了，今天是不是今年开年第一期嘛？ 哇，真的是这样的，每周一到周日呢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板块，那么周五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数码单元，叫做智享生活。那话说今天呢，我们节目开始以后啊，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个众所周知且众人都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手机的支付。我们出门在外到底应该拿手机怎样良好的使用跟良好的这个支付啊，无论是在安全方面还是方便性的方面，无论从这个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到我们每人的出行方面，这个从大到小都会有每个人不同的一种认知。那今天要跟朋友们去梳理一下了。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手机支付有一个例子，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前两天跟老公吵架了， 怎么的 吵架之后穿睡衣就暴走 啊， 离家出走了。 什么情况？ 离家出走之后，人家说当时由于穿着睡衣拖鞋，身上也没带钱包和包包什么的，基本上什么没有，但是就没忘了带着手机出去。当时想的，倒不是支付的事儿，觉得就是至少我得跟这个女性闺蜜们哭诉一下，骂骂老公什么的。结果你知道吗？一天一宿没回家，老公急疯了。结果第二天人家她美美的就回家了，她老公气疯了，说啊，你出去了，你什么也不带怎么办？我多担心啊。这姑娘说，哦，是这样的，我走到楼下气冲冲的，外面天很冷，我先是用手机找了一个车带我去了个洗浴中心，洗了个澡，按了个摩，然后做了个 SPA， 然后弄了个头，烫了个头发， 还是这么多的事儿啊。 然后呢又去商场，就觉得我穿睡衣去不合适，跟那个捏脚的小妹说，哦，你去帮我买一件衣服，你先帮我垫上，回来我把手机转账给你。 这也行， 穿着新衣服人就回家了，这一天一宿过得可好了， 跟没事人一样。 没错， 太厉害了。这样吧，我们还呢在节目一开始啊聊了一个小故事之后啊，这个例子觉得非常棒，那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聊天主题了。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是的，智享生活呢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要跟朋友们聊的话题就是带一部手机出门 ，happy happy happy 啊！这个 happy 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会说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到底怎么能够用手机支付用得更加的便利一些、开心一些？那今天要跟朋友们去细分评说，来先欢迎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吧。这是我们从这个本星球啊，怎么从地球 本星球， 就是这个挖地三尺找出来这么一位特别厉害的嘉宾， 专业 对， 就是、专业 学这个传媒法律出身的我们的数码达人， 打脸啊！我这、 哎、不是打脸，是数码达人， 达人达人， 先欢迎一下黄浩， 欢迎 你，你不要这样。这个，刚才进来的时候还说，就是在电台里头，我已经从交通台到这个体育台，然后到新闻台，最后终于来到了咱们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有视频直播的、这个， 终于能看见人了。 最想来哪个台？ 当然是有影的台， 我们 Fresh Radio 是不是？ 对 对对对， 有影的台， 最想来的还是电视台， 没错。 咱们这跟电视台有什么差？你看看所有一直播的观众朋友们也能看到咱们，对不对？ 是是是， 而且拍出来的更美，是不是？ 对的， 没错。那今天呢，我们也要说一下这个互动的方式，特别简单，您可以来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982活力魔力工厂啊，982魔力工厂。然后呢，去点击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视频直播的内容是什么样子的。同时可以关注一直播，然后关注一下这个活力982，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的视频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别忘了赶紧关注我们982魔力工厂，左下角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现场了。 是的， 这就是我们嘉宾这个哈聊了好久，终于想来，就是因为给我们拍的特别美的一个直播间。 而且会发现我们这光特别好，我们每个人的脸啊都是颜色惨白，不是那个颜色特别的好哈， 有苹果光。 哎，对，而且牙倍儿白、啊。 对对对对。 来，那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环节，关于这个数码的资讯方面。 好， 来先看看到底应该怎样来看啊。第一条资讯呢，还是要看一下关于道歉这个事儿。这个苹果的道歉门啊，到降速门事情也是持续发酵了。 这件事儿我盼了很久了 啊， 我早就想找机会吐槽一下。就随着我们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用苹果手机，就会发现这个速度真的是越来越慢，而且投诉声是越来越强烈。 怎么办？ 所以在去年年底，苹果的这降速门事件是持续发酵一段时间之后，苹果最后熬不住了，发了一个道歉声明，并且公布了一个补救措施，那就是给 iPhone 6、6S 和 iPhone 7系列手机的用户可以用较高的折扣到苹果的官方售后更换电池，具体的金额就是美国$29，合人民币是218块钱。 是的，在中国218块钱，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能够换到官方的原装电池的话，价格还是相当具有吸引力的，对吧？ 对对，其实就是降了价之后确实不错，但是好像听说不单纯哦。不是说这么容易的、我想换就换吗？ 也不是那么简单，是吧？那怎么回事呢？关于这样的一个如果说是在第三方维修更换的电池用户呢，将不在折扣更换电池的适用范围之内。其次呢，电池损耗没有达标的用户也不在折扣更换电池的适用范围之内。咱们来看当时一下这个苹果的说明是什么样子的，来看它当时一个官网的说明。叫做致广大用户关于 iPhone 电池及性能的一个说明，包括电池使用寿命啊巴拉巴拉的情况，这是来自苹果公司官方的一个说明。那对此我觉得其实黄浩应该也是有话要说，毕竟自己也是关注了很久这个事情哈。 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的资讯上看到说，在外媒他曾经收到过了一份当时天才吧的内部备忘录，说这个因为有太多的朋友说，哎，你这个怎么还要这个换不换你说了算呢？这个我其实的确慢了呀，对不对？ 对啊。 后来就改了一个策略，但这个策略是执行过程中碰到了一个问题。我们就说我们在北京碰到的情况，在北京呢，你会发现说不只是有这个 Apple Store 的官方的店面，那么还有这个各种的叫授权的维修服务点，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个最近呢，你可以去授权的维修服务点去换，但是他会多收你99块钱， 99块钱， 就是219块钱的这个电池费用之后，他会多收你99块钱， 多收100块钱，就是310， 那个是手工费。但是呢，你如果去比如说咱们北京的像西单呢、啊、像王府井啊，像这个 华贸中心、 华贸的对这个 官方店 去逛，他那么你就不要这个，你去天才吧预约就好。但是 排队吧， 排队 约不上， 约不上，不是说你约不上的问题，是约上了，但是你要等着他来告诉你我这儿什么时候有货。它的电池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缺货的一个状态。 哎，那你卖手机跟得上货，换电池就跟不上了。 这个我们就不好说什么苹果在想什么了，对不对？所以 对、 这个事情的确在一些执行上都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当然也希望说苹果能够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既然出了这么一个东西，听上去感觉还挺好的，说200多块钱都换新电池，但是如果你不能让消费者很好的去换到这个电池的话，我觉得是相对的有一些 有点更挨骂。其实 对，就是你没有特别好的去执行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心目中口碑服务的这么一个条款。 对对对，所以说那他们为了解决用户的这样一个担忧，其实自己也是付出了一些努力的，但是好像这个努力还不太够， 碰见了很多困难， 这个诚意方面啊，是吧？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讲看，其实我们三个人，我觉得你看小航跟苗山应该都是用了很多年的苹果手机的用户了。 对， 那 苗山从苹果零开始是苹果一、苹果二、苹果三， 对， 所以 现在刚到三。 所以说其实你看你们都会对他有一些小的信任危机， 所以我们来对他分享一个最新，因为他的信任危机带来的一个在产业那边的一个变化。 好， 什么呢？是尽管我们知道去年是苹果有史以来同时开卖的手机数量最多的一年， 嗯， 因为 6S 其实还在卖，7也在卖，7 Plus 也在卖，7S 没有 7S 就8也在卖， 嗯， iPhone X 也在卖，但是它是高达八款，但是呢市场需求是低迷的。大家可以看嘛，现在 iPhone X 很多的这个就是价格在第三方渠道已经跌到了8000块钱以下，这个物以稀为贵，它既然跌价了就知道卖的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嗯， 这个苹果一季度已经开始将 iPhone X 的销售目标值从5000万部大幅的下调到了3000万部，而且呢苹果也大幅削减了对于供应商的这个零部件的订单的需求。所以最近大家如果有关注股市的话，会发现和苹果有关所谓的苹果概念股，嗯，过得不是特别好， 哎， 就是这个价格啊、股价呀，啊，包括一些财报啊，都不是特别好。 嗯， 所以说苹果要想重新的拿回，因为出名的中国市场表现这两年不算特别的好，他要想重新的拿回中国市场的话，除了有好的产品，你在某些态度上头是不是不要再像以前那么的高傲？ 嗯，是这样的。其实呢，对于苹果来讲，他们其实给到我们的这个产品，还说实话其实不错了，已经 对对对， 这么多年呢，获得了很多用户的这样一个承认跟喜欢。不容易，积累用户多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没错，我们有时候说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啊。 可说呢， 就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售后的问题，而且还是你自己说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没想好这个政策，没有想好又在实施上的困难的话，就轻易不要这么大的公司，你轻易说出来这么一政策，而执行不好，真是不太能理解。 就是特别不值当的，对吧？ 真的不知道， 对， 得不偿失。其实有的人就在分析，是不是因为就是如果大批量的换电池会影响到未来可能有1600万左右的新手机的销量会受影响，嗯，但是我觉得你这么大的公司持续这么多年，不会因为1600万手机你就把自己的口碑打没。 就是啊，那 大家看看去年三星因为那个爆炸事件， 对呀， 它在即使今年三星的手机做的真的非常不错了，嗯，S8 Note 8都做的非常不错， 嗯， 但是你看你现在我们去问一个咱们的普通的市民朋友或者普通的网民的话，他们都会觉得说，嗯，不是这个手机电池会爆炸吗？就是这个形象 还是，当然在我心里已经牢牢的种下了这个苗子。 对， 当时 虽然我给你一部三星的手机，你用几天觉得哎，可能新手机还真的不错， 嗯， 但是可能你拿出去，你要面临的别的你的朋友对你说，哎，你怎么用这么一个手机？ 对， 你也会觉得说，嗯，那以后要不要我别带这部手机出门了？ 你送我的话，我可能也不敢搁包里，可能搁远一点。 现在没有了，就是说一下，现在三星的手机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对对对 对， 嗯， 对 经历了这么一茬事儿了以后，谁敢呢？是吧？ 对 那提到了手机的这个份额的升降的问题之前，嗯，我们还是应该跟朋友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件事儿， 嗯， 就是黄浩，你可以把你的镜头稍微抬高一点吗？ 嗯， 对， 你终于盼来了上镜的机会， 哎， 你好好的 可以把它稍微往上面调一点点哈。哎，对，或者你再坐矮一点也行，对，或者坐塌一点也可以，对对对，或者我们在半点时候帮你调一下也可以啊。 好 啊，我们视频直播嘛，就是要关注这个面稍微再广一点。 我刚说黄浩这个镜头不变，就看他自己的， 真的变，对，人挪活，树挪死，不是。来继续关注手机份额的这个事儿哈。手机份额其实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苹果呀，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让我们发现，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对。 那另外，在1月3号，市场统计公司有一家公司也发布了2017年的这个第三季度智能手机的出货统计数据，前五名依旧是那老五家 来了。 哎， 排行榜 上 来了 啊！对，这老五家分别是谁？来，苗山告诉我们一下结果。 怎么还会有他呢？ 怎么还会有他呢？ 就是把你的手机放在我包里的这一品牌 啊，对，排第一，嗯， 他是第一名啊。哇，那第一名就是三星， 对， 第二名是苹果，第三名是华为，第四名是 OPPO， 嗯， 第五名是 VIVO。 是的， 我感慨的想哭。 为什么 Top 5里面有三个都是我们国产手机， 厉害不厉害？ 特别的厉害。 你使哪一个？ 你送我一个吧，我都可以， 哪个都行是吧？ 都可以，都可以， 棒棒的哈。 然后你要注意看到后面那两家也是咱们中国的品牌， 对，啊， 第六名跟第七名分别是小米跟联想，而且这两家在过去两年里头可能活得不是特别好。小米在去年的销量不是很好， 对， 嗯，但是在今年，就应该是2017年哈，它就凭借84%的增长， 我的天 哪， 将近 拿下了全球增长最快的手机品牌，然后份额几乎快要追平了 vivo， 嗯， 而另一个品牌是就是大家前几年看的很多联想的手机，这两年联想手机到哪去了呢？人家收购了摩托罗拉，去国外卖了，然后联想手机的 整个业务也是止跌回稳，而且这一次挤掉了 LG 中兴跟 TCL 进入回到了前期。 没错没错，而且如果你是北京的这个网友的话，会发现其实在这个北京的工人体育馆的北门 对 上面有巨幅的这个 Moto 的广告。 对 是陈坤代言嘛， 机场的时候登机口也有很多 Moto 的广告， 而且 Moto 还投了很多杂志的封面。我知道 哦，这么有钱，封面 可以来看一下杂志封面，一二月份的封面会发现有很多应该是 Moto 投了钱的。 对，就是你必须要让消费者知道你回来了，你还存在，要不然的话，对，要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都不觉得啊，摩托罗拉还做手机吗？ 真的是。 哎，对于这个很多的中国的喜欢旅游的朋友来说，现在出国感觉根本就没出国，因为一下飞机在机场到处都是手机广告，而且都是我们国产手机。 就是你去东南亚，去日本可能好点，比如说你去东南亚国家， 去印尼会发现满大街都是 OPPO。 马来西亚一下楼两个广告欢迎你，这边是绿色的 OPPO， 这边是彩色的银联。 哇， 银联欢迎你去花钱， 这是还算近的。你知道， 连德国满街都是 华为 。 对， 真的，我跟你说个远的，我在这个2017年的九月份，不是去了趟南美洲吗？去了趟秘鲁 都有 那么偏的地儿，是不是哈？在人家利马的机场，所有的这个直机柜台的上头，巨幅的广告一边是华为的这个 P9， 那会儿还是 P9， 另外一边是 Mate 9， 哇， 厉害的不行。 就跟今年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特别的旅行，是去俄罗斯看世界杯啊。今年很多朋友就规划好了，做好准备，下机场看到全是蓝色的广告牌 Vivo 是这届世界杯的全球官方的合作品牌，就跟当年联想成为奥运会的官方合作品牌是一个级别的。 是这五分钟手机是吧？ 对 充电五分钟。 那个是 OPPO。 哦，是 OPPO。 那个蓝色的这家呢是照亮你的美。 哦，照亮你的美。 逆光也什么什么， 逆光也 清 晰，照亮你的。 就是摄像头，但是那个吧，前后 那也是 OPPO 哦，那个 对 我 是这两个其实真的很像，因为都是属于说，包括续航也不错，机子很轻薄，拍照都很好，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已经不在意它是哪个品牌，但是我想我们中国消费者之所以青睐咱们中国品牌，而且中国品牌能卖得那么好，就是因为好用嘛，好用又实惠。 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事儿，虽然我要提到这个手机可能现在很难见到了，但还是一个让我很激动的例子， 爱立信吧。 我前两年有一次在汉堡德国三年前有一天晚上和几个德国的朋友一块儿喝个小酒，在酒吧里突然发现手机没电了，我就跟服务员说，你能给我充会儿电吗？说行，我给你拿到前台好吗？就拿去了。大概过了五分钟，有一个大的号的男子冲到我面前，这谁手机？我以为不让充啊，你早说，我就拿回来就行了。我说怎么是我的？你的？从兜里掏出另一个，这是我的，你看咱俩一样，乐视手机。 哎呦我的天哪！ 我当时说，我说你在哪儿买的？亚马逊。我说那你买的估计比我贵，那是肯定的。哎，再加一微信呗，以后你帮我买 一个 运过来。我说你还有微信。 哎，真的，就是苗生讲的事情非常对，就是我们去国外的时候，之前包括有出差去国外的时候，会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是就是因为同一领团可能其他国家媒体的朋友，我说哎，你以后能不能你们帮我们带中国的手机过来，因为中国的手机在国产手机在国外卖的比国内要 贵 要贵 很多呢。 大家伙儿不妨能够在我们看视频直播同时呢，通过我们这个直播页面的下方啊互动区，给我们来晒晒看你正在使用什么样的手机，什么品牌，什么型号哈。那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关于你对于这个手机的移动支付是怎样想的，怎样看待的，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一会儿我们的专家会帮你进行相关的解答哈。那么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关于手机份额的一张图片吧，好不好？ 好， 看这个图片呢，这是来自于调查公司2017年第三季度一个全球手机的排行份额表，排名刚刚看到了有前五啊，那后边两个是小米跟联想，联想占4%，其实还需要再努力一下的。 今天有个关联新闻，正好这里没写，我就顺便分享了，就是联想刚刚任命了长城，也就是原来 ZOK 的手机掌门人 ，ZOK 是原来联想下面一个子公司的一个以前子公司的一个一个。以前是一个负责人，然后出任他中国区的一个产品的负责人，又意味着联想要在中国市场重新的去进行一个复兴的一个工作，因为大家可能这几年真的是看联想手机看得越来越少，可是早几年大家还记得联想有找科比做过那个广告， 对， 还有当年还有田馥甄的广告，黑莓广告，所以这两年呢，就是联想可能重组了一下之后又准备重新回来，明年的手机市场的这个 竞争的激烈度啊，依旧是非常的惨烈的， 惨烈的不行。 因为我们也看到过，比如说乐视是因为财务状况出了问题，他手机现在不卖的不太好了，然后顺便拉下去了一个谁呢？酷派，酷派是手机大厂。 酷派。 那么这些 都消失了。 对，主要是因为也是因为乐视的原因，因为乐视入股了 酷派。我前两天听说这个。好多年前火过一阵的波导手机，如今在东南亚很火。 波导现在是在做一些叫 ODM 业务。什么叫 ODM 业务呢？比如说，我有很多的牌子。 哦，大妈， 不是，就是我来找你，我来找你代工。就是我是，比如说苗山，你要出一个苗山牌手机，分分钟都可以找波导上来，我给你定制一千台机子，你打上我的标，这就叫 ODM。 哎，他们走的这是剑走偏锋。 哎，咱们这边可以定制一个982。手机 那其实完全有可以，完全有可以这样 子， 很多包括说大家以前不知道有一个叫传音的手机，这手机干嘛的呀？ 啊，就是波导现在 也不传音不是波导，它也是另一种模式，它在非洲特别火。咱们在后面那个榜单上，小航可以切到下一张， 我们看一下榜单啊。 对，你在非洲就是应该是现在是在右下角的那个份额图片上，就能看得到那个里头有两个品牌，一个叫 Airtel， 一个叫做 Techno。那两个有 Techno 品牌，那是传音，它现在是不折不扣的咱们中国手机在非洲的非洲 最火的， 对， 最火 的， 而且就是出来一就是出来一批货就全部抢光，都买不着。嗯， 对的， 这太厉害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界还要再拓宽一下。 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节目就是第一次来播出的智享生活这样一个板块的内容哈，你能够去通过视频包括图片去帮朋友们去展望一下各种各样的数码行业、科技行业，我们的智能生活方面的一些个点点滴滴。那所以的话，我们也在每周五的时候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每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关注一下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以及我们的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对了。 嗯， 潮流梦工厂就是这样，让你潮起来。 对，凡是这个智享生活上面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交流的，都可以在我们公众号下留言，我们现场互动。 这个百善孝为先说了华为不错，然后老傅也说我就用的是小米手机，你看这个国产的用户还是越来越多了。 是的。 那继续来看一下另外的一则消息，我们要快一点了哈，这个因为今天内容还挺多的哈。 是的。 来看一下下面的消息，是1月3号啊，刚刚的一个情况，关于知情权这个事儿，朋友们应该有所联想了吧哈。在知情权方面呢，其实很多人都已经知道，嗯，这个支付宝账单已经把我们都要坑死了啊，很多人呢就是因为这个支付宝晒账单而刷屏，但是在1月3号当天的下午呢，知名的律师北京市悦诚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岳深山也发表了这个文章，就说呢，账单的首页第一行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小蓝字儿，叫做“我同意”，书名号。芝麻服务协议存在风险。 嗯， 那律师也表示说呢，这样一个情况咱们可以来关注一下哈。这行字儿不但特别小，而且已经默认好了同意，而选择取消同意依然能够看到年度账单，但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会发现诶，你就直接同意了这个协议，而允许支付宝收集你的信息，包括在第三方保存的各种各样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这样的一张这个支付宝账单的截屏是什么马样子的。嗯， 很多 基本就是坑嘛。 对，很多朋友他其实怎么说呢，这份协议其实在你去使用这个芝麻信用的时候已经被签订过一次了，但是我想现在很多我们的消费者是我们特别是互联网服务哈，我们只随便打了一个勾，因为他不打勾呢他就不让你通过， 对， 对不对，然后他就过去了，有这么一个心态，结果这次没想到是他默认打了勾，而且其实不打勾 也能 使过。 嗯， 这个就让大家觉得说你芝麻信用你支付宝是不是在想恶意的套用一些我的一些东西，而且大家看到这张图片上有这个打了红杠的一些选项，包括有请您事先，包括说他有一些提供第三方授权。 嗯， 因为岳深山律师在微博上就说他发现他被莫名其妙的关注了一个华夏银行的一个授权。 哦， 这个其实他不是他主动去自主去操作的。 嗯， 那这个是否有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这么一个嫌疑，当然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所有人都提了一个醒，因为互联网服务里头的确有很多这样子的小细节。 嗯， 但是呢我觉得支付宝这次还算改得快，马上就出来说这个我们的方式愚蠢至极，这个我们的确做是不对的。 嗯， 这个公关做得很好，但我希望支付宝能 记住这个教训，就不要每次被大家发现了之后你再开始说这个我们道歉我们做的不对， 没错， 这个要不然每次都道歉，你的这个成本是不是太低了点呢？ 还芝麻信用呢，自己都没有信用了是吧？ 其实提到这同样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话题，这么大的公司哈， 就是， 跟苹果一样不值当的，其实这样的东西特别多。你知道我想吐槽，就是我手机里唯一的游戏就是爱消除嘛。 哎，我手机里边一个游戏都没有。 真的，这种小游戏拴死人，夜里一宿一宿不睡，就是为了小游戏。 那可以玩跳一跳了。 但是你知道吗？每次一局一结束，它就自动跳出来，因为有的是手快，想马上开始下一局，立刻你要想点下一局的同时，它在旁边有一个特别小的字儿是下一局，左边特别大的字儿是你不留神一摁，上面就写的买钻石。如果我现在有钻石，一不小心莫名其妙就花掉了， 就花钱了， 对， 就内购了是吧？ 对啊， 现在都是各种什么指纹支付啊，刷脸支付，没来得及你确认，哎，都已经花完钱了， 尤其是刷脸支付， 对， 哎，我看了一下， 你正在注视当中，哎，就花完钱了。 这个其实我一直很忐忑这件事情， 对吧？那唱一段阿萨迪亚斯多吧。 啊，小航，我以后打算做一个面具照着你，然后 我觉得你可以做一个，神奇的节目来自己做就好了，我可以退出是吧？ 我一人演俩人是不是？ 可以。 再装一变声器就够了。 结果我去那个银行 ATM， 我一刷小恒的脸出现的就好，账单已认领。 对，账单你帮我就还了，我 开心死了，我真是要，啊， 没有存款， 太棒了。来，刚刚关注过这样的一个关于知情权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的资讯内容啊。嗯，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特别逗，就是一大堆的这个人呢，啊，正在一大堆的零前头，这个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三万级的一个阵营，这一回是谁啊？你猜是一个 格力吗？ 哎，不是，是 TCL 啊， 空调年产销量这回是突破了。 真的假的？这个品牌是我在所有的家电城驻足一下，可能就会走开。 这回就不太一样了。嗯 ，TCL 的白对 TCL， 大家之前对它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电视机产品， 对， 包括 TCL 现在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子公司叫华星光电，这个是全国、 哦、 不是全球都拍得上号的做液晶面板的公司 哦， 是那个老厂子。 不是，北边是咱们的北京的京东方， 对对 对，南面就是华星光电，因为咱们国家以前饱受这个没有液晶面板这些就是核心的供应商的这个苦啊、嗯、这个很多的外国的这个供应商就来欺负咱们，恶意涨价， 对， 当时还有价格联盟的事情，后来 韩国什么的， 对，商务部就去进行了一些惩罚的措施， 对， 所以这事情就刺激了我们说咱们必须要搞好自己的供应链。那 TCL 在后面去做了白电之后，其实他们做的也很好，因为必须要说我之前买过一个 TCL 的空调， 嗯， 比我想的好用多了， 好用的多了， 因为大家可能对它本来没有期待， 对， 就觉得它卖的蛮便宜的，但是真的还蛮好用的，而且用了两年。 我想这回他们的空调跟着以前都不太一样了，人家玩智能了，以前那种家居的物联网哈、啊，其实也就充其量弄个什么这个 WiFi 模块就这么简单了。这回人家智能空调，来看他们的产品线，吓我一跳，有壁挂式的，有这种立式的机器，长得很好看。而且居然还能够在空调的顶上哈，会有一个摄像头，可以帮你家里边做这个安防系统的一个监控 啊、 哦，嗯， 防盗系统， 你可以手机就连这个空调上面这个监，因为空调立式空调的位置会比较高，对不对？ 嗯， 嗯， 所以它这个监安防的这个系统的话，会放在这个较高的位置，能够纵览全局，特别的好。那像这个图片来看一下哈，很有意思，长这样。这就是 TCL 空调，这个 挺美的， 还挺美的，而且这个质感会发现还不错啊，所以说难怪他们的销量已经破千万是有道理的。那像未来其实也说啊，这个智能的变频空调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去引领未来的一个空调的新的智能时代。我们也祝福咱们的国产企业 TCL， 祝福祝福，真的好的东西就是应该和大家一块分享。 是的， 尤其是现在的国货啊，我们有时候说很多年前我们说一种口号要支持国货，而如今我们是打心里是愿意用国货。 是的， 因为在过去的这十几二十年间，我们可能很多人在青睐外国来的产品的时候，我们很多国有的厂房他们在关起门来认真的研发和研究， 嗯， 所以现在就开始结果的时代来了， 特别的不容易。那所以现在时候呢，我们也要跟朋友们来去开花结果哈。分享完了资讯之后，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单元了，关于这个手机支付方面应该怎么进行。那首先呢，是在手机支付的交通这个方面里边，如何代步手机能够轻松的交通出行，我们一个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体验评 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的嘉宾黄浩，数码达人。 好的，大家好。 哎，今天要聊聊看关于这个手机的交通方面的出行的支付啊。嗯、这个其实我们今天是有备而来，我们带了很多的手机，而且还带了很多的交通卡啊。一会儿呢，要跟咱们朋友们去分享一下，掰开揉碎了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手机。 掰开了，揉碎了。 这个我舍不得，手机也掰不动，交通卡也揉不碎，是吧？其实先来说说看关于咱们这个在北京地区，因为咱们地处北京嘛，北京地区是怎么能够更加便利的使用手机去刷公交啊、刷地铁啊、坐车之类的呢？能不能有一个这么个情况？我们先来去，还是先重温那个新闻吧。 对，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这么样的一个地铁公司这个新规就已经出来了。 嗯， 其实当时很多的媒体也做了这样的报道。 来看一下当时的新闻短片是什么样子。 昨天开始，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北京地铁全线可以刷手机乘车了。不过呢，目前来看，苹果手机还不支持。 北京地铁顺应互联网加支付电子化趋势，引入了手机一卡通这一智慧出行工具，且刷卡过程无需依赖网络环境，能够确保乘客顺利高效通行。同时，依托手机一卡通所采用的 NFC 移动支付技术，改变了传统一卡通的发卡充值模式，将线下业务成功移至线上，从而免去了乘客排队办理业务的不便和时间成本，满足当下消费者随时随地办理业务的便捷化需求。 现在我就拿着自己的手机啊，来到了地铁的白石桥南车站，我拿着刷卡机啊，把手机放在这个刷卡区，但是现在呢，手机这个闸机并没有打开，而且我的手机出现了一个银行卡的界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苹果手机现在不支持北京一卡通功能，现在我们支持的只是安卓手机。 手机一卡通目前的每日刷卡交易量为20万左右，占北京地铁日交易量的2%。从数据来看，手机一卡通的应用占有率还较低。这很大程度上是受手机一卡通的应用门槛所限，因为并不是所有智能手机均可支持开通手机一卡通。目前小米、华为、三星、努比亚、一加、魅族等品牌近160款具有 NFC 功能的机型已支持这一服务，而苹果公司在中国地区还没向公共交通领域开放 NFC 功能，苹果手机用户暂时还无法开通手机一卡通。除要求手机必备 NFC 功能外，不同的手机型号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开通方法。例如小米 5S、 华为 P10、 三星 Galaxy S8 Plus、 魅族 Pro 6 Plus 等手机在出厂时即加载了可开通手机公交的安全芯片。此类手机用户仅需下载北京一卡通或手机品牌指定 APP 即可在线完成开卡，而另一些用户则需到移动通信营业厅将原手机 SIM 卡更换为具有一卡通功能的 NFC SIM 卡后方可开通。 好了，刚刚就是我们这样的一段这个新闻短片，当时在今年的去年八月份的时候一段新闻短片哈、 嗯， 能够让我们看得到，其实手机的支付已经慢慢的在进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去，而且呢是越来越便利了。起码我们可以用安卓手机去刷手机，直接上地铁、上公交哈。那当时为什么只能够支持安卓手机，苹果就不能呢？能不能先跟我们去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其实我们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苹果有那个 Apple Pay 这个功能， 对， 但是 Apple Pay 它开通的是银联的那个闪付的通道， 对， 银联的闪付跟公交卡的支付模式，它的本质上有很大的不同。我举个例子，这个公交卡的支付的时候，你发现没有？比如说你先用公交卡的时候，它不用联网，所以它的这个东西是存在你的本地的，相当于它这个钱就是存在你的手机里头的。但是闪付，我们知道用银行卡刷的不是你卡里的钱，实际上只是卡有一个卡号跟密码，它跟这个你刷卡的时候服务器沟通了一下之后，它从您的银行账户里给你扣掉的 POS 机一样， 对， 远程 POS 机。 就这两种方式有本质的不同，那我们称这种公交卡的模式叫电子钱包模式， 对， 所以你想想看，公交卡它会说这个丢了，我们不是实名制的，丢了不补的，你发现了没有？ 嗯， 但是银行卡你丢了，哎，我还能挂失回来，因为那个账号啊，那个钱不是在卡里头的，是在银行的服务器里的或者银行的账户里头的。 哎、对对对， 所以两种模式上有 本质的区别。 对、嗯，也就是说，苹果其实没有开通这个所谓的电子钱包的模式，它本地不能去存取 公交卡的这个金额跟钱。 嗯，那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其实我觉得苹果 这次算不算比较谨慎是吧？ 也不算比较谨慎，因为大家你看现在手机开通这个功能之后，也没有听说过谁手机，因为反而比公交卡好。公交卡很多人经常丢的，对不对？小卡片，而且经常揣哪裤兜里头洗了，这个对不对？ 其实远程有点更危险，其实那种电子钱包相对安全一些。 这个看怎么去考量这个事情，因为电子钱包又不安全，比如说电子钱包它是这种公交卡是不允许你往里存2000或者1000块钱以上的， 就是、一丢没嘛， 就一丢就没了。嗯、但是银行卡呢，丢的话，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模式，而且包括现在有芯片卡，芯片卡的安全密集是非常高的，就是有时候即使你知道了密码，你也不能够完全的把它给拿出来，因为它有多种的认证方式。但是公交卡就是拿到了就刷走了，嗯、食堂的饭卡， 食堂的饭卡， 哎、对，道理也是一样的嘛，对不对？ 拿到就是我的。 你觉得现在支付开始这个支付方式的开通，感觉每个人头上顶了一朵云， 嗯， 每天行走在路上，每人一朵云，在花钱的时候就从我的云里头消费。 你头顶上顶的是蘑菇云，对。 苗山这个苗山这个描述很对，云，因为其实你看我们的账户其实都是在云端的， 对， 不管是你像你用支付宝或者是微信付，又不是你支付宝和微信里头的钱，实际上也是你的银行里的那个账户里的哪个信用卡里的额度里的钱，对不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其实未来呢，我觉得苹果用户不用担心，因为苹果用户在北京其实已经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去刷卡了， 嗯， 就是二维码的方式， 对、 嗯、 对，有个叫一通行的一个 APP， 嗯， 然后还有一个呢叫做北京一卡通的 APP， 嗯， 一个一通行是适用于地铁的，北京一卡通适用于公交车。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二维码就不存在说我必须要靠 NFC 功能去实现它了。那么即使你的手机没有 NFC 功能，我举个例子，有很多便宜的手机，这个千元机用户怎么办呢？ 我妈的手机，比如说 用这个 APP 就能够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服务。 嗯， 只要有一个扫码机，一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实现。 对 对 对, 对。 现在呢，可能北京的这个服务还比较的简单，因为现在的一通行呢，在咱们的北京市地铁是机场线是可以直接过闸的，直接过闸就是不用去买票，直接扫二维码过闸。 嗯， 然后但是其他的地铁站还需要先买票，然后再去取票机拿二维码拿张票，然后再过站，就不能直接的刷二维码过站。 没错。 但是比如说像很多其他的城市里头，一会儿我们可能会连线哈，其他城市里头就会有这个直接拿二维码就能过站的，还有用苹果的 Apple Pay 直接能去进公交站的。 哎，对了，太棒了、啊！ 哇，这个挺帅的。 咱们这样先看几张图片，一个是关于刚刚是我们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这个 NFC 和这个 SIM 卡进行结合的一种刷卡方式哈、啊。那么这是一种 方式。这个大家现在看到图，我不要解释一下哈，因为很多朋友经常会看到电视新闻讲说 NFC SIM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给大家讲一下 NFC 这个技术。NFC 这个技术，你想它为什么能付款呢？能付款有两个条件，一，它必须有信号的接收，对不对？ 嗯， 必须有天线啊，必须有发射信号啊，这个部分呢在你的手机上头。再有一个，它为什么知道这个东西它扣的是谁的钱呢？ 嗯， 它需要有东西来做认证。 对， 那么NFC SIM 就是它这个 SIM 卡里头啊有一颗认证的芯片， 嗯， 它告诉你说哦，你在这里头给你已经里面预置了一张这个可以提供认证的公交卡的卡号，里面也有额度，你往里充钱就好了， 嗯， 然后呢配合上相应的一些 APP， 比如说叫荷包，比如说电信叫荷包，联通叫沃支付，电信叫易支付，这样的这个应用，大家现在看到的应该是一个 荷包 的一个界面， 对， 就能直接在里面去充值，去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包括说看看我今天用多少钱，我离优惠的额度还差多长时间。这个荷包就这种方式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这个你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运营商啊， 嗯， 他要吸引用户嘛， 嗯， 就得经常的搞促销嘛。这个我的荷包里经常送给你送个荷包券啊，20块钱啊，30块钱、啊。 对对对，我经常收着， 用掉。 还有， 对， 大家不知道怎么用，有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那荷包券很有用的， 你攒多少了？ 一， 问题失效啊， 对，它会失效。比如 它是这样，我跟你说，买的不如卖的精。 那你就认识黄浩认识晚了。 他不，我跟你说是这样的，你这次不用吧，失效了，等你失效了他再送你下一张，他绝对不会落着给的、 对对对，我跟你讲这个怎么用哈。一，他你们看到你进入你下载那个荷包那 APP 之后，它会有两个选项， 嗯， 荷包，关于荷包电子券的选项，一个是可以用去线下支付，举个例子，咱们去一个超市， 对， 就直接用了 这个什么什么屈臣氏啦， 对，什么什么什么克隆啊之类的、都是可以用这个东西的。然后呢包括说刚才讲到的这种方式，就是你可以把那个券，如果你换了这个 NFC SIM 卡，而你的手机又正好是支持 NFC SIM 卡的话， 嗯， 那你就可以拿来干嘛呢？充手机卡的余额了。 对， 而且呢、你移动有很多的积分， 很多人不知道积分怎么办，去换个什么东西，有人换话费了，但是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可以拿来去充你的NFC SIM 卡里的公交卡的部分的， 没错啊，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的话，你还可以来看一看另外的一些手机的公交卡，还有公交的一些类的 APP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界面啊，给大家来去展示一下。这就是咱们这个北京的市政公交一卡通自己的这个一个软件， 对 APP 的一个软件。 这个图里有三张图，第一张图其实展示的是另一个形式，因为有很多朋友觉得换卡太麻烦，而且比如说移动比较好，移动在营业厅能换的比较多，但是联通和电信你还是必须要去一些指定的营业厅才能换。 对对对， 怎么办呢？你要么就买一个手机里自己就带公交卡功能的，你像图一那个当时展示的图一就是华为的这个华为配里的这个功能，然后包括像小米啊，像很多的像努比亚、一加都自己就带公交卡，就跟你的 SIM 卡没有关系，你用哪家运营商都可以用这个业务。但是友情提醒这些用户们，手机自带的公交卡的服务呢是跟着手机走的，也就是说你手机丢了 啊， 你的这个卡钱 就不好办 了，而且呢这个你要把手机卖给别人呢，先把钱用完，要不然人家还能接着用。 哦，对对对， 你忘了，我可以跟人家讲，我们电子钱包是存储在本地的，就是存储在你的手机里的， 是有一些的这个， 所以这个它有利有弊，有利是我不用去麻烦嘛，我不用去营业厅还得去换卡， 对， 很多人懒得跑营业厅一趟，对不对？但是呢，坏处就是 SIM 卡大家可能换了一次之后就不会老换，我换了个手机，我把卡插到新手机上，哎，新手机还能用这个公交卡的服务，但是这个就是你可能两年之后就换了个新手机，你就得专门再去开一张新的这个公交卡了。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片，这样一张图片呢是跟咱们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易通行啊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图片。那怎么玩呢？这个易通行呢就是我们用二维码乘车，拿着这个手机，当时我们会说可以去个机场线呢啊，都可以使用这个易通行 APP 进行这个扫码乘车， 对，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非常方便啊。 而且易通行有很多的优惠， 对， 经常你可以使用易通行在首单吧，我记得是零元， 零元 乘车， 哇！ 表山一下头转过来了，一会儿可以让连线的嘉宾来讲 话题。我浪费了好多钱，感觉我， 尤其是机场线，你想机场线 25块钱呢， 机场线零元是什么感觉？ 对啊，一下省25块钱。 有的方式是零元，有的会有要钱，但是也是只要一分钱。 但只有一次吧，这种机会。 对，但是后面它会有立减。也就是说每次都可能给你减几块钱啊，减几块钱。 我干得过这事儿。 哎呦，了不得这事儿。 了不得。 真是了不得了。 了不得了，怎么办啊？咱们以前亏了。 我觉得是咱们可能亏大发了。 亏大发了。 对。 怎么办呢？ 关键就是说咱们应该让自己呢把这个灵活运用的这个可能性增大一些。就换句话讲，就是说咱们可以把咱们这个使用的便利性哈，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知识性的了解让它提高才行。 是的。 对吧？不能就是说哇，我们只知道这个呀，只知道那个呀什么的，还不够。远远都不够哈，慢慢来，所以我们节目的这个必要性才能够展现得出来嘛，对吧？ 太必要了，我今天的这个。这刚聊40分钟，我已经肠子我都悔青了，我觉得。 对， 我过去这几年我真是 后面还有 还有 慢慢来， 还有省钱方式。 对，别着急，别着急哈。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面的一张图片吧。这样一张图片就是北京的公交卡什么样？咱们可以来再看一下啊。有两种，刚刚一种叫做交通联合，另外一张叫做一卡通。 好， 啊， 交通联合这个卡呢，必须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很多朋友最近看到一些手机厂商也在推出所谓的交通联合的手机公交卡，就来问说北京能不能用。我们曾经知道咱们北京要大力的发展京津冀一体，以及和全国更多的交通的城市开展交通联合，就是相当于你用这一张卡出去呢，你在全国很多其他城市只要是开通了交通联合的这个业务的都能去刷了。但是呢咱们北京呢是地铁还没有加入交通联合，比如说举个例子，广西的交通卡公交卡是交通联合卡，很多人手机里头呢开了一张广西的卡，然后呢来北京想用，结果发现说只有北京公交车能用，地铁不能用 啊。北京公交车都能用啊？ 北京的公交车是有加入交通联合的，就像广西啊， 它是个联盟是吧？ 对，它是其实这种方式是个好方式，因为大家以前要想，我去一个城市，我就得再单买当地的一个公交卡，而且走的时候还得退卡，很麻烦。 太好了， 其实交通部在推进这种方式，我觉得是个非常好的方式，能够帮助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一卡通行，全国都能用。而现在你像很多的这种卡片也可以直接在手机里去，比如说我手机里头我就自己去开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广西的卡，应该是因为这样的话，比如说 你怎么老去广西？ 不是真的 是米粉吧，怎么是 就是我开了这张广西的卡呢，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你看这个叫 目的是就专门在北京刷， 也不是在北京刷，比如说这你看这单看到、 就是、 直播能看到哈、 嗯， 就是这个叫贵明卡交通联合， 还挺好看的。 对，这个卡我在手机上直接开了之后，比如说我去南京啊，我去江苏，包括我去吉林，去全国很多的城市，只要看到它的公交上贴着有交通联合，我就会去刷、嗯，而不用说我一定要去买一张当地的卡才能刷。 我的天哪，省了多少底儿钱啊！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 哇我好想哭，我今天回去好好找找吧，我们家什么上海的地铁票、南京的地铁票， 而且跟大家讲的是。你像这是一部华为的手机，还有包括华为的小米的手机，很多的时候他们会推出一些免费开卡的活动。 嗯， 我去本地买卡，我可能还要交押金、嗯，我退卡还得跑去，这个挺麻烦的、 嗯。 很多这个手机现在都有这种免费开卡的服务。当然，标准情况下它是要收一张卡10块钱到29元不等的开卡费用的，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促销的活动，大家可以时刻的关注一下自己所购买的这个手机品牌的官微，会告诉你说啊，今天我们做活动了，北京卡就前段时间是北京卡就有免费， 嗯、 我就又开了一张。很方便，这拿手机出去的话，你看，真的是我拿这一部手机，我开了 带什么钱？ 我常去的城市，我开了北京的、上海的、深圳的，跟这张全国交通联合的，那很多城市的本地交通，我就都能用这部手机去解决、 太好了。 但这个主要是用于安卓系统吧？ 说出了苹果用户的心酸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呀，我跟你讲，其实啊，今天我们还应该跟朋友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不只是北京，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呢，马上也要去联系。见一下这个在武汉啊这边的一个我们的同行是吧？那当然一会儿呢，我们还会再去连线到广东深圳啊，对，广东深圳再连线一下他们，看看他们那边咱们这个连线北中南啊，北方咱们说了一会儿咱们这个华中地区怎么样，然后再连线一下这个华南地区那边怎么样？我们一会儿呢要去跟他们去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跟大家伙来去沟通一下哈。 我们这直播间就是一个高科技的 哈、 哎、结合地嘛， 第一次来能视频连线的 洋气吧？ 对， 哎，好了。阿泰已经在线了，欢迎一下我们的阿泰啊，来欢迎阿泰。 哎呦，那听广播呢？ 你好。 哎，你好阿泰，可以听到我们说话吗？ 你好阿泰，哇，找了一这么好的位置，这是一个很适合抠像的地方。 是是，来先欢迎一下来自于武汉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阿泰，哎，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哈。那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在这个算是华中地区啊，不只是武汉，包括了像是这个上海啊、杭州啊这一带，你的一些关于这个手机移动出行支付方面的一些一个体验好吗？包括进展。 好的，好的，好的，没问题。因为我刚才其实也在同步在看咱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啊、哦，真的、啊。 但是咱们嘉宾黄浩刚才又跟大家分享了好多省钱的妙招， 嗯、 我下次去北京。一定得下易通行啊，可以免25块钱。我刚才听到 对呀、啊，机场线 就把关键的说了，离把耳机再离得近一点。 啊、 阿泰， 赶紧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在应该说是在长江沿线吧，因为我现在是在武汉吧，长江沿线。咱们先来说武汉、 嗯、 好不 好？ 我所在的位置武汉，应该说武汉在这个移动支付上呢，在全国。我感觉还是算是比较领先的。 嗯， 目前呢，其实在武汉，包括在地铁，包括在公交，都可以实现用手机来刷手机来坐公交、坐地铁。 嗯， 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具体的几种方式。应该说目前其实在特别是在地铁端，大概是有三种方式可以通过手机来刷手机来乘坐地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哪三种呢？嗯， 当然最为直观的一个就是咱们刨出去手机以外，其实现在武汉有一点比较好，就是所有的购票机上都可以直接来扫码下单，就是你不需要用现金，比如说你不需要用硬币啊，不需要用这个5块钱10块钱的零钱去买票，不需要。 嗯， 当你选择了站之后3块钱，然后它就会出一个二维码，你可以用你的微信支付，包括支付宝，包括银联，直接用手机一扫就可以出一张票。这是其实在购票上的一个便利的一个方式、 嗯、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三种直接用手机一挥就可以直接进站，是哪三种呢？第一种呢，应该说跟北京的易通行相对来说有点像，就是它武汉也是在地铁也是有一个专门的 APP 叫做这个 Metro 新时代，这样的一个 APP 就是你下在手机上这样的一个 APP， 然后呢通过 APP 来绑定这个支付宝，通过支付宝来绑定这个 HCE 的一个模式来实行过闸。 嗯， 这种方式是应该说我在用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个小的问题，就是它其实还是比较限制机型。我记得我之前在微博上发了一下，就相对来说它公布的目前支持的机型相对来说比较少，而且偏老一些，这是第一种方式。当然我刚才说了，这种方式仅限于安卓用户。 好， 啊，仅限于安卓用户， 仅限安卓用户， 没有苹果用户。啊，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的手机品牌，其实刚才你们也提到了，比如像小米啊，像华为啊，他们自己的手机的硬件支持 NFC， 然后同时比如说用小米他们家的米配，直接用手这个小米公交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乘坐地铁、乘坐公交，这个现在在武汉也是非常便利，特别是小米华为应该说在武汉应该非常的好用啊，很多的小米用户华为用户都可以直接在武汉乘坐地铁坐公交，这是第二种方式。第三种方式应该说时间比较早，在很好几年前就已经开通了，刚才咱们节目其实也已经提到了，就是运营商，就是运营商推出来的这种 NFC 的 SIM 卡，可以直接办一张这种卡，然后直接插在自己的手机里，然后就可以乘坐公交乘坐地铁，这是第三种。所以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三种呢，是目前在武汉通过这种手机这种移动支付的方式来乘坐地铁乘坐公交的这样的一个便捷的方式，这是武汉。 好，这是武汉。 咱们说完武汉之后，刚才咱们 移步到什么地方去呢？咱们要，哎， 他停住了。 这个可能网络问题啊，我们这个稍微的卡顿一下。 上海呢，据我了解，其实上海，在上海，咱们来到上海啊，咱们来到这个长江的入海口，在上海呢，其实跟武汉有一个很像，就是上海有一个 APP 叫做 Metro 大都会。 好家伙！ 啊，刚才叫新时代啊，这个上海叫大都会， 了不得， 那 真是 要 啊。 哎，叫大都会。然后呢，再通过这样的一个大都会的一个软件，然后呢，在那个里面，但跟武汉的那有一点点的不同。这个大都会是什么呢？它是直接可以绑定一张银行卡，绑定完了之后可以给这个 APP 来充值，就是在上海所有的闸机上面都是可以有一个扫码的一个，类似于一个扫码枪的一个摄像头的一个区域，在那个所有的过闸机那里。你过的时候直接把手机出示，然后出示二维码直接往上一放， 就很像在咱们这个首都机场的时候，北京出发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登机口的时候，我们可以拿手机直接去扫码登机一样的感觉。 对， 对， 对， 对， 对，登机一样，它其实是通过二维码来过闸机，而不是通过手机的 NFC 来过闸机，可以这样来理解。 那这个苹果用户就可以用了， 对，终于可以用了。对， 苹果用户可以用。 哎呦，终于我们、 这个、比较相对来说这个可以，应该说让咱们的苹果用户稍微开心一点。 没错啊，这技术壁垒终于突破了。 除了这个之外，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手机厂商依然在上海可以用，像华为啊像小米啊也是可以用啊，包括运营商啊，这也是 OK 的。咱们再来看个重庆，咱们再把这个视角转向重庆。重庆的话呢，其实应该是现在也在逐渐推进这个 NFC。我记得应该是在去年的年底12月份的时候，小米公交终于入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的小米用户呢可以通过小米的这个手机直接来刷这个重庆的公交卡啊，这是这个。当然现在在重庆还是跟刚才我提到的是，在重庆现在他们也有一个 APP 叫做重庆市民通 APP。 各地都推了啊。他们实现的形式也是二维码，跟刚才咱们说到的上海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是差不多的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咱们刚才说完了重庆，咱们再来说一说杭州吧。其实我觉得杭州这个城市啊，相对来说在移动支付还是做的比较靠前的。 人家那边有阿里巴巴， 对，毕竟阿里巴巴的老板家在那边， 毕竟是 不会是阿里支付，什么阿里公交吧？ 没错，毕竟是阿里的老巢， 对， 对不对啊？其实，在那边呢，比较好的是什么呢？现在就是我记得应该是我在上周去了一趟杭州。他们很多的一些炸鸡啊，现在也在陆陆续续在更新。 只有美式炸鸡听说过，杭州还有炸鸡是吗？这个 小航你太冷了。 炸鸡啊， 好吃吗？ 过的炸鸡，在杭州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所有的炸鸡上，现在都要更新一批。更新一批是什么？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跟上海一样的，可以直接通过支付宝来显示乘车码，然后直接往上一放一贴。然后一逼 就好了， 就可以直接过了， 一逼就可以了。 哎，这是这样的一个。当然杭州他们也有一个杭州地铁的官方 APP， 哎呦我 现在都在做。 我基本上能， 现在大部分都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分析 杭州地铁有一点很好，杭州地铁有一点就是可以通过银联支付。我为什么要提到银联支付呢？通过银联支付就可以绑 Apple Pay 和三星 Pay 啊，就是那个闪付 Quick Pass 它会支持的。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在杭州他们的那个过那个刚才我提到的闸机啊，过那个闸机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苹果用户直接一挥，通过 Apple Pay 来直接过闸机，这是杭州比较好的一点。 这个非常厉害，非常厉害。 苹果终于有机会一挥了， 终于有福音来了哈。对，这是在杭州啊，还有什么城市你所了解到的？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起的高大上的名字的吗？ 麦丑大都会，麦丑新时代 已经到顶了，大都会和新时代已经 到头了，是吧？ 很高大上了， 好的了不得哈、哎，好，感谢我们来自于武汉交通广播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行啊，阿泰带给我们非常精彩的这样一段视频连线，感谢阿泰，棒棒的，么么哒哈， 谢谢、 好的，感谢阿泰，拜拜。 你知道那个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跟我抱怨，确实我成都跟重庆的朋友，哎呀，别的城市都开这个手机公交卡了，为什么我们城市老不开？结果现在你看，这个应该是成都叫天府通吧，我记得是现在已经挂在了华为跟小米他们后面开放的那个名单上头了。 嗯， 这个越来越多的城市能够享受到说拿部手机就能出门去用的方式了，因为真的。就是很多城市的也在新，就是看着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的新禅，因为北京的确在这个方面走的是比较靠前的。 我相信未来的趋势是把所有城市这些连接在一起， 交通联合， 对， 这就是 交通 联合的意义。 其实咱们在京津冀就已经开始了联合了哈。 对， 当然这时候呢，我们觉得在这个第一小时最后的时间当中哈，我们还是应该要连线到更远的那南方啊。这个阿泰那边在下雪是吧？啊， 对， 这两天 下面练的那个没有下雪， 那边应该不知道什么是雪。 对， 我们来赶紧要马上去连线一下这个在深圳这边的冯伟文，也是我们的手机的数码达人， 对，知客数码的主编。 对对对，欢迎一下我们的知客数码的主编冯伟文，一会儿会来到我们这个线上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这个在深圳上这个方面的相关的内容。来，欢迎一下伟文同事同学。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冯伟文。 哎，对，我发现你很上镜哎，真是。 是啊， 对啊。 我只想说不比不知道啊。 对， 就是、 怎么呢？ 因为穿得很凉快是吗？ 对啊，咱们直播间里也很暖和嘛，对不对？ 哇，哎、深圳啊。 那当然了，在深圳的话，我们想要问问看伟文啊，这边对于手机的移动支付方面有哪些新鲜体验？刚刚阿泰跟我们讲，我相信你也听到也看到了哈，什么 Metro 大都会、Metro 新时代， 都相信 时代，这了不得了啊！那在广东啊、深圳啊、广州啊这几个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城市，这边怎么样？赶紧用你这个知客数码主编这样的一个身份，跟我们来赶紧去高大上的聊聊看吧。欢迎冯伟文。 其实真没什么高大上，我反而想说一句羡慕，就羡慕北京的朋友们，因为我是刚刚从北京回来，我也是去搭那个机场线。 嗯， 我搭从机场到酒店的这个路程，我完全不用花钱 啊， 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 第一次使用 机场，对，完全不用花钱。而当我到深圳，从深圳机场到我家的时候呢，麻烦非常多。 嗯， 首先啊，我们刚刚出来说的是怎么二维码入闸机。但是在深圳呢，是没有任何一个站是可以的 啊。 我们对对，我们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的是二维码买票， 嗯， 或者 但还是要刷那个票。 对对对，是还是要去刷那个票的。 嗯， 而且这个二维码买票跟取票呢，并不是每一个站都有， 嗯， 而是说部分站是有，或者说部分站只有一台。或者说我们有这么多深圳有十一条线，可能这十一条线的每个站并不是每个站都有这种闸机，这种售票机可以去买的。 嗯， 所以呢，当你们都在二维码进站的时候呢，我们还在去二维码支付呢。 哎呦，那按说不应该啊，对吧？ 我觉得深圳离香港这么近，而且香港当年的八达通是最早的连接超市、商超、存储，很方便的。 但是其实八达通还依然是不能够使用二维码直接乘车，还是要刷几张卡嘛， 对 吧？ 对。 所以说呢，嗯， 相比之下，其实广州是好很多的。 嗯， 广州除了第一，它还也有二维码的买票跟取票之外呢，它很多的站的闸机呢，已经可以直接用腾讯的那个微信去直接去扫二维码进站了。 嗯。那其实啊，这个广东这边的话，城市的发展其实非常先进，但是我们真的觉得其实当地人们的一种需求真的会很大吗？对于二维码这个扫码上车这个事情 其实大部分人都很多的，因为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你比如说你要额外带一张卡出门，这张卡容易掉。 对。 然后呢，你在开手机卡的时候呢，首先这个手机支不支持？第二，你开完这张卡之后，你还要去换，特意去用这台手机，而且很多人的手机还不一定支持，所以其实你二维码，你只要用那个微信、支付宝就直接进账，我觉得这个需求越简单，谁都希望的。 嗯，是，那其实呢，越简单就会越孤单哈，因为我们就是不再需要别人的帮忙，自己就一个人搞定一切就好了。 当然其实未来我相信这个广东这边啊，无论是广州也好还是深圳也好，能够通过这个跟北方或者说是华中地区的各种各样城市的相关融合，包括地区联动性更强，有更好的一些体验，到时候我们也特别希望这个普通话越来越好的冯伟文跟我们多多连线。对， 哇，真系啊，你有冰偶演啊。 好啦，那今天我们的连线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感谢一下冯伟文同学。 好， 谢 谢， 谢谢 ，拜拜。 哇，真是听了伟文刚才的介绍，我都觉得有点诧异。我以前认为深圳会走在更前面一点， 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 而且你要 可能是步子迈得太快了。 而且你要知道有个事情，很多人很迷惑的一件事情，就是深圳跟广州的公交卡是不一样的，一个叫岭南通，一个叫深圳通。 啊， 而且深圳听起来岭南通像是广东全省都用的。 对啊，对啊。 不好意思，就是广东全省能用的岭南通，在深圳是不能用的。 嗯，来吧，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进我们的整点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哦。啊，那记得我们锁定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就对了。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只想生活来了。我是 Mr. 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么我们的嘉宾是数码达人黄浩，欢迎黄浩。 哎，两位主场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正在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好。 照顾得多全，真是 太好了。我这个小时想着重的问一问省钱的问题。 对，大家 下面就会有很多这样的话题。 哎，没错，因为下面的时间啊，我们连线呢也连完了啊，跟朋友们一会儿要看一些视频小片儿，看一些图片，然后也要去聊聊看各位朋友们你的一些个需要问的问题了。所以呢，下面时间我们主要把时间啊留给大家进行相关的互动，因为呢这个互动内容我们有专家座堂啊，特别为朋友们去解答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对，这个数码方面的疑难杂症。 把脉开药啊，实时进行。 别求您了，真是。这个今天我们既然聊的是这个关于手机支付的问题，刚刚我们提了半天手机的支付交通的一些个功能，那其实呢，我们也要邀请到各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听友朋友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叫做 982魔力工厂来参加互动，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你的一些疑问，包括呢是在这个手机出行支付方面有哪些的疑问啊，包括一些困惑，有各种各样的安全性的问题啊，还是说一些方法性的问题啊，有些玩不转的地方啊，都可以来问问我们的嘉宾和我们俩都可以哈。 对，而且是不问不知道，刚才就聊了这么一小会儿，我就发现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错过了好几个亿。 其实苗山作为一个淘货达人是吧，本来应该是非常会省钱的，但是黄浩一来你就不在了。 我跟你说，我要在礼拜天直播之前今天先学几招。 就是的呀哈， 礼拜日你再来吧。 星期日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也会有苗山这个市集的单元啊啊，当然了，我们一会儿还会有相关的关于手机支付消费时候的一些一个便利呀、优惠呀、实惠呀，包括积分啊，该怎么能够进行消化，一会儿也要跟大家伙来去支支招啊，这些秘籍一定要看好听好才行啊。 没错，我先有一个问题 啊，你说， 你看看刚刚过去2017年嘛， 啊， 12月31号的时候，我心里是一揪，为什么呢？不是因为迎来了新的一年，而是我想我到底有多少张卡里边的积分啊，可能要、 哦、对对对， 要到期， 要到期。 你现在还在一揪吗？ 哎，现在反正已经 释怀了吧， 反正也已经过去了， 反正已经过期了。 但是一到这个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想不起，因为实在他们都不在一起，比如说啊、各大航空公司的里程积分可能会到期一批， 到期一部分， 然后呢手机的积分有可能会到期一批，信用卡不同的银行会到期一批，而且最气人的是现在据说网上很多支付银行它还不算积分。 对啊， 对，它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就是银行卡那个比较好解决，因为银行现在大部分的银行卡的积分都有那种可以互换积分的服务。什么叫互换积分？就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信用卡的积分，我换成一家航空公司的积分， 换里 面那个，对，那个转过去的话，它是不算，它是相当于你换了积分形式嘛。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又不知道我要换什么礼品，或者我这个数量又没有到一个特别换到我特别心仪的那个礼品的时候，那我干脆就换到一个别的上面的积分去得了，可能不是那么的值，但总比浪费了要好吧。 但是里程也要过期啊。 不，你兑换的里程， 刚换过去那个里程是 不会过期、啊、 对，还会有很长时间过期的、哦、再比如说手机那个东西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实在想不起来手机的积分要换什么的话， 换话费吧，对， 换话费吧。还有去换一张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 NFC SIM 那个手机卡，因为公交卡总得用吧， 那个是安卓系统用的、 就 是、 哦，对 不要在我胸口而戳啊！一戳了一下又一下， 那就换话费吧，换话费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我的电信，我是有张手机卡了，我现在话费有1000多，就是因为我是之前办了合约的，所以他会每个月给我送费，但是积分又很多，因为那个卡是绑定了我的宽带，所以每个月的积分会很多。结果到了年底那么多积分，一看有接近10000分要清了，我说怎么办呢？就换卡了，10000分大概能换100块钱的充值卡，然后结果后面还有很多的就冲过来，我那上面一共有900多的余额了。但是你想想，总是要花出去的嘛， 你需不需要小秘书帮你打理？顺便我就把它换到我的账户上。 像是有一个情况的话，跟朋友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积分的转换啊，通常只能就是转这么一次，就是说你只能往，比如说从 A 账户转到 B 账户。不可能再从 B 再转回到 A， 不行。 单程 就是说你可能现在有5000积分，你可能拿这个某某银行的5000积分，你换，比如说是6000国航里程，哎，换完了就换完了，这个里程只能到时候在国航使了。您不能再说我拿这6000里程再换回5000积分来，这不行。 哦，就是单程不能往返。 因为是什么呢？他拿这个积分的兑换，或者是积分的这种的这种置换的方式啊，等同为一次交易，就是我拿5000积分，我买了6000里程，他敢给我过期吗？对吧？我买的他当然不能给我过期了。 哦，但又进入到下一个层面，就是换货退货的问题。 对，一会儿咱们再来说关于这样的一些个秘籍，好不 好？ 好。我们刚刚还留个小尾巴没说完，就关于这个世界各地哈，海外的一些个公共交通方面的这个电子支付的情况。 我们要先吐槽，都不如中国方便。 真的是 不如中国方便。你想，咱们在国内，就拿个手机就能，真的是能实现说我们像我们话题一样，节目话题一样，我拿一部手机，不再是 是说我连坐飞机啊坐高铁都用这一部手机，因为1212306嘛，或者是手、飞机就不说了，我们直接可以用电子登机牌就直接上去了。 对， 城市交通刚才讲到的，你看用二维码呀，就是无非是你可能去了一个城市得下载一个当地城市的那个 APP、但是下载了就能用。而且这两位刚才讲了都享受到了咱们北京是非常好的那个25块钱的第一次免费的这个， 真是 这个地铁 的机场线的 这个优惠，对对对。再包括说，你看我在刚才给大家讲的，像这个交通联合的这个卡，我开了一张之后，我拿着全国去，就这一张手机，就这一部手机就够了。其实非常方便，是，但是国外真的不行。我先分享一个我在日本的经历吧。 好， 我觉得日本的交通的铁路系统非常的方便发达，四通八达，因为他们其实不太分所谓的地铁还是高铁还是什么 轻轨啊什么的， 没有 无所谓。 你不要想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 电车啊，电 车，他们就是统一的，就是所谓的轨道交通。 哎，对对对。 然后你去买票，从哪换？那就好了，但是备好零钱，所有都得备好零钱，硬币钱去那儿买票，买票机上买出来涂的小磁票、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可以让你去走那种电子化什么手机支付的快捷方式，除非你去提前买了所谓的像西瓜卡这样的这种它的那种月卡或者是这种卡片、 快 cue 我、快 cue 我，西瓜卡在这里。对对对，来跟朋友们展示一下这个日本的这个公共交通方面的这个西瓜卡叫做 C 卡啊、西瓜卡就这样子的 C 卡， 然后背面是这样子，来看一下， 这是充值的是吧？地儿多少钱？ 对， 哎、 这个 我跟你讲，在日本坐地铁都要贵死， 对 吧？对，我就发现分分钟几万日元的花没。 日本中是这样的，比如举个例子，你在一个城市里头，它其实不分所谓地铁那什么嘛，比如说我们在大阪市里头坐一次地铁的话，差不多折算成人民币不远的几个站，就三个站，比如说去从那个新大阪都到它最著名的就是这个大家去新街桥，就是大家去买货的那个地方，那几站差不多就要花到你接近人民币折过来的话，接近是要10多块钱人民币。可是你想咱们在北京坐轨道交通，这个10块钱应该能让你从北京南站直接坐到望京都不用，坐到望京或者坐到昌平其实都不用10块钱， 坐 到 天通苑再坐回来， 那个好 像是往返。 差不多， 而且还要出一下站， 从旧宫到天通苑往返10块钱，差不多吧？ 差不多， 出站再进站往返。 对， 哎， 对， 您要是就在里头不出来，您就5块。 他应该有 逻辑 限制的吧？这么远的距离都超时了吧？ 对，超时嘛，所以就5块嘛。 所以大家真的要说我们在国内的交通， 因为同一站进出可能 才3块。你怎么那么鸡贼呢？ 我已经错失好几个亿了，上一个小时这个小时要找不回来， 起码有很多个25块钱、对不对？ 就是这个啊， 基本上在西方国家还有是包括亚洲的发达国家像日本，他们基本上短站3到5站这种短途基本都是10块钱以上。 其实短途比长途的贵，其实反而像比如说城市，比如说你从京都到大阪反而不会觉得有特别离谱的一价格， 对， 可能跟你北京到天津到什么南京到上海也差不了特别多。 对， 但是你短途的话觉得说哇、你像以前这还不能跟咱们北京以前比，因为咱们北京以前有过段时间是价格补贴的状态，2块钱全部做，那个时候所有的全国几大城市的人民都很羡慕北京的。 那会儿应该是全球最低吧？ 差不多是。 现在其实我们也算是最低， 也算便宜了。 现在北京比很多城市也是便宜， 对，3-4块钱我就可以坐很远，很方便。 对 对，嗯， 尤其现在坐公交车什么的还是最便宜的方式，尤其你在国外旅行的时候，比如在德国也是，德国那个交通我比较熟，他们也是比较统一，他们只分就是比如说轻轨和地下的地铁，还有那个 tram 是在那个路上的那种在带轨道的， 有轨电 车是一家公司，是市属的交通，然后呢火车是一家公司，火车是全德国运营的，就叫 DB、只有他们分这两个，其他对他们不会再细分。然后他们价格也是单程，如果只买3站地的话，合人民币是10块钱左右，是很贵的，因为是1.8欧，或有的城市是2欧，这样很贵。但是他鼓励你，一是买天票。一天可能才15块，你买3站地就要10块钱， 对， 一天可以随便坐各种轨道交通。同时他鼓励你多人买，比如说一个人买天票可能是15块钱，两个人买可能才加5块，最后 一团购 5个人买， 对， 5个人买可能只要20块哦。 哦，那就很划算了，那就很划算了。 所以他希望你举家，或者是有的时候我在火车站，火车票也有这种服务，就几个人一起买便宜。所以我在火车站经常会有不认识的年轻人，对，他们背着包问你去哪儿啊， 咱们如果是 拼多多模式是从这儿来的， 对，是可以同出同进的话，包括拼车也一样。我记得在德国的时候也是很多那个像 blah blah car 这样的 APP 软件，它可以让大家拼车，这是也很省钱的办法。 但是问题是他们 德国 你也不能拿手机去支付，还是得准备的 卡， 钱 去买。 对， 你在德国还是3G 呢。哎，我跟你说有一个经典的笑话，我跟小航分享过。有一次在地铁站看到一个非常的帅的帅哥，好想跟他聊两句，但是呢并不是认识。我在想聊什么呢，好，问一个正经的问题吧。我就冲过去说，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今天想坐火车去哪哪哪这个地方，但是你知道我是外国人了，我也不知道时刻表是怎样的，能不能拿出你的手机帮我查一下是个时刻表呢？这个人温情的看着我，掏出一部手机，三星 Anico 翻盖儿， 黑白屏， 黑白屏。 然后他就说好，就是我怎么给你查？我说那我怎么才能知道时刻表呢？他冲我说，看墙上贴着呢，你自己去看。 哎，这我真的要说，包括说国外的用户们对手机的需求真的没有中国的消费者这几年这么的与时俱进。你看咱们中国消费者很适应智能手机的运用，其实你去海外看，包括其实刚才在份额里头也有一个部分是，就是诺基亚的功能机在全球的份额依旧很高，就是很多外国的用户还在用功能机，但是在中国你哪见得到这些产品呢？就是即使要用的话也是用个千元左右的一部智能手机了， 都是古董了，收起来了都已经。 所以我们中国用户真的是被手机已经怎么讲，就是已经 惯坏了， 真的什么都靠手机，大家想出门就带一部手机，在国内真能这样，但在国外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多换点零钱，换零钱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对， 在国外的话，我们跟大家去展示一下，我为了他坐他们的地铁，我买了多少张的卡，买了多少个底儿钱，好吧？刚刚看过这个 日本的 这个西瓜卡 C 卡啊， 我能挑一个我喜欢的吗？长得好看的。 你肯定会喜欢多彩的， 对， 那么这个北京市政交通卡通给你。你看这个蓝底儿多好看啊， 好美， 那是天坛内，那是 对，真是 的，是天坛的设计。 再看一下这个香港的八达卡，非常非常经典， 你叫围着我最爱的一张卡是吧？ 对，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来自于韩国的这个T-Money 卡 啊，T-Money 还有这个 Cash B。 哎，说一下 T-Money， 如果你是中国移动的那个荷包用户的话，手机里头直接能开 T-Money 卡， 它跟银联绑定的，对， 跟移动的 NFC SIM 直接能里头直接开通 T-Money， 而且能用银联去充值，相当于去韩国你是可以用手机拿着国内的手机直接过去去刷。 没错，上面有行字儿就特别的好，叫做 UniPay Your Way Enjoy the World Your Way。 哇，这个好押韵， 特别的押韵， 银联的这个服务。 他们不会到时候韩国人把这个中国的这些诗也注册了吧？ 我银联其实真的很强大， 对，展示完了三张， 我们没有收到他的广告，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刷卡通道真的很 强 大， 真的 我 墙外开花的厉害的。 我现在出国旅行都不会再在北京换钱了，直接到那儿就是取钱好了。 对，而且那的取款机上取钱，你会发现它汇率并不比你在国内要去， 对，而且它是中间价， 对， 没错。 而且最重要，哪怕收了手续费也是划算的。 收手续费很便宜啊，收手续费我们在日本收折过来也就是大概8块多的人民币才一次。那其实我加上换过来的钱的话，跟我在比如说我要在国内去找某个银行去换的话，完全没有，因为我还得带钱包什么出去， 对， 我要的话我急用急取比较好。 如果您要是算上手续费的话，这一笔您就多换一点， 对， 别比如说100-200就换一次，那个有点亏，因为手续费 2000的之类的， 对，是按笔收的。 但是有些地方还是不行。我们前年的时候是去马来西亚，听上去感觉上是应该是银联，因为华人很多的，但是因为我们去的是马来西亚的东边，就沙巴那边，那边其实并没有很多的。 机场也不可以吗？ 机场的是 Visa。机场的柜员，机场是 Visa， 最后好全组人，我们去的一行五个人，只有我带了一张是有 Visa 通道的双币卡，然后用那张卡取了钱，因为我们其实都没有做好准备，说那里居然不能像我们去过的很多的国外城市一样，可以大规模的使用电子支付或者是这种人民币的，包括银联的支付。 整个团队靠你套现是吧？ 套现这个词用的很好， 非常棒。 可能沙巴并不是首都嘛，像吉隆坡肯定是可以的， 对，吉隆坡肯定可以。 基本上大的城市的机场，我觉得下飞机之后，一是机场的 ATM 比较安全，另外它应该都会有银联通道的， 这是另外一点。我觉得其实在消费方面有个小提示，曾经有一次我自己的经历啊，是在印度尼西亚这个巴厘岛，我在巴厘岛的机场里边，而还有在雅加达的机场里边，我当时使用了一张 Visa 的这个卡，信用卡，然后就会被盗刷。 被盗刷了， 被盗刷了啊！是外币卡被盗刷了，后来会发现这个钱就追不回来了。 跟银行联系也不行， 而且是在星巴克里被盗刷的，所以要擦亮双眼，不要让商户们把你的卡拿到你目之不所及的地方去刷卡，一定要记住。 哎，他是怎么盗刷的呢？ 他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机器，就是盗取你的卡片信息，因为当时那张卡片没有芯片，只是靠磁条，就像这样的磁条，靠磁条 刷的，真正的 他这么一刷，那你的信息就被他那个盗刷器就给窃走了。 然后你在输密码的时候，他看着你，他那个他会键盘会记录下你输的密码。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信用卡在境外的时候，这输那个 密 码真的有用吗？我觉得只是形同虚设。 所以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节目上讲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对于密码还是停留在以前老旧的那个状态，我一定要设密码。但是很多银行是这样子的，如果你设了密码的话，盗刷了， 盗刷， 不好意思，不是我的责任，是你自己的那个、就是、 没有保管好你的卡片。 对，但如果你是签名的话，他会去比对那个签名。 对， 如果签名不对的话，你是可以向银行去追查你的这个部分的。所以我们要反而在这里讲一件事情是，大家很多人觉得手机去刷那个银联闪付啊那种东西反而不安全。我跟你讲，手机的那个闪付反而比信用卡安全。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手机的闪付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它其实在手机里生成了一张虚拟卡。那个卡号跟那个你的银行卡号不是一个卡号。 对对对， 也就是说商户那儿记录的你的卡号是你一张虚拟的卡号，只有这张卡号配上了一个叫 token 是它的一个所谓的密码验证机制之后，在银行的服务器端才会被识别成，哦，你用的是这个账号，就是你的银行那张账号。所以反而你用手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配的服务去支付的时候， 是 它是中间过了一个中间层的， 是更安全的， 那个中间层能帮你去挡住非常多的一些不安全的因素。 没错， 当然因此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苗师很关心积分问题，因为很多银行卡这种模式，因为它卡号不是你原来的卡号嘛， 对对， 所以它不计入积分。 没错， 听了这个我就理解了，我再也不会， 第三方支付机构， 我再也不会去银行抱怨了。我觉得哪怕是这样不计入积分，只要安全系数够高，我觉得我会。 你看微信用这个，很多银行卡的微信跟支付宝也是不计入积分，因为它都有一个中间层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的原理。 对， 如果银行的客服给我讲了这个，我就明白了。 对， 你看， 但是 还是浩浩你说的清晰。 对，但是有一些这个，有些现在有些信用卡也开始做一些特殊的服务，比如说告诉你说我是网上支付有积分，信用卡是几倍积分。比如举个例子，我办了一张浦发的卡，浦发的它不是说你刷了有积分，它是你刷了一次网上支付后蹦出来一个窗口，你点进去就是像抽奖一样的可以抽多少积分，它变相给你一些积分。 对， 这种方式也是可以去接受的。所以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手机支付很多时候它因为它是通过中间的支付渠道绕了一圈，所以有的时候并不算积分。但是如果论安全性的话，手机支付实际上比很多我们的信用卡支付还要更胜一筹。 没错， 真的哇， 太好了！ 从此我路转粉，我 路转粉， 路转粉 必须的， 路转粉。我觉得手机支付现在消灭了安全隐患这个问题的话，那基本就是完美。 对啊， 完美， 能给我们带来安全保障的话，这个积不积分可能是另外一茬的事儿，那是锦上添花的事儿， 对 吧？ 所以这个话题再引申一下，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苹果那个刷脸支付开始心有芥蒂？因为觉得刷脸支付可能别人是不是能把我的脸刷了？因为你还是蛮少听到有人说用别人的指纹能把你的手机的指纹给解了的。大家对指纹识别还是有很高的一个安全的一个认知的。那么其实说白了，就是如果手机自身能做好比较好的安全防护措施的话，手机里头是比较不容易产生这种情况的。 来吧，再来看看还有三张卡没有。 我要美的。 你要美的是吧？ 对对对， 这张美的卡叫做 Oyster Card， 就是非常非常著名的牡蛎卡。就是在英国伦敦的这样一张地铁卡，简直要贵炸了。 为什么不叫生蚝卡？ 就是生蚝卡就好像是一个餐馆的什么会员卡一样，豪巴什么的东西是吧？牡蛎卡，对， 牡蛎卡 啊，很漂亮这样一张卡。它在你办卡的时候，它会自动在卡里边存一点点钱。 送的， 这张算是送的。 但是你卡的钱多少钱啊？ 但是这个卡的钱的话，可以说是不要钱。 真的吗？ 不要钱。 我以为是背着抱着。 如果你是拿护照，就是外国护照买这个卡的话，是不要钱的。 哦， 所以的话，对于游客来讲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但是在英国坐地铁，真心要贵炸了。 多少钱单程？ 我跟你讲，就是随便要坐几站地，就起码三磅起。 三磅，30块是不是？ 随便坐两三站就三磅起， 而且也是现金支付，对吧？ 就要刷这个卡， 刷这个卡，或 者是 本地是现金支付， 现金拿那个英镑塞进去，然后买票，所以你会攒一大堆厚厚的一磅一磅的这种的这个硬币，一磅硬币巨厚。 怪不得那个英国人腿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坐不起地铁走嘛， 走的是吗？再来看一下啊，这一张卡 刚刚我们说一张卡非常 怎么这么薄啊， 软趴趴的一张磁卡、嗯、这可真的是磁卡， 这还这么薄 还 是磁条， 是磁条的。 嗯， 刚刚那些卡通通都是带芯片的、 啊、芯片卡 都带芯片，只有这张卡是磁条的，上面还打眼儿。嗯，这是来自于芝加哥的卡、 哦、芝加哥、 嗯、哇哦天哪，美利坚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你要坐地铁的时候呢，你把它要塞进去，然后的话它得噗再出来， 它真的能塞得进去吗？ 很薄啊，对吧，后面写了一行字，我觉得特别的值得一说，就是说不要变成那个被我们所统计入在内的一个人。因为在2011年有146个人因为地铁车辆的事情遭遇过车祸，其中有47个人死掉了。 他为什么会在上面印这个东西？ 因为太多人会跳下去。 哦， 对，所以他们都印了这样一行温馨提醒。嗯， 但听上去也蛮瘆人， 挺吓人的、 哦、但其实你看包括美国，因为我们讲像美国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他们还是处于一个信用卡被大规模使用的状态。 对， 中国其实我们跳过了，就是很多人其实对信用卡没有太多的使用理念，一步就是办了个信用卡干嘛呢，绑到手机里头，绑上支付宝，绑上微信，拿出去用了，很多人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们一下跳过了那个时代，包括现在他们也特别喜欢信用卡，他们这个信用卡用的真的像我们现在手机支付一样方便，覆盖率大。 对， 比如在火车上随便各种的那个像 POS 机一样移动的机器终端、嗯、都可以现场买火车票啊，现场买东西，哪怕是老爷爷他也可以，好你签个字好了， 但 我们都没见到这个东西就过去了。 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呢，来扫个码， 扫个码 直接买了， 都扫码， 对对， 看一下。 对 对，甚至大街上有一些个 homeless 啊，你都扫码给他就好了。对， 哎，好真是啊， 对吧，啊， 哎，其实我还真的见过，有个电影好像就这么见过， 有一个比如说走走路会发现在路口红绿灯一亮，红灯来了一个小妹妹，背着个书包，穿着个校服，然后过来以后打开一个什么册子，然后给你展示一个二维码，说这就是我们，我很 我 需 要， 如何如何， 我 需要帮助啊，然后对， 扫我吧。 哎呀，是吧，就是我们就点点 以后直播我也要做一个， 我们再来说个低调的， 我也坐在你身边扫我吧， 给你打赏是吧，来小礼物走一走。 不是，我们前头不应该放一个现在流行，很流行那个支付宝的那个什么， 哎，我们前面有 的那个， 咱们这有， 我们前面有，所有的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别忘了关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现场，同时还可以给我们留言，有什么疑问 一起打赏。 哎，打赏，哎，您要是愿意打赏，哦，得了，我给您 开玩笑， 我给您请个安。然后我们主要是有专业的黄浩老师在现场， 没错， 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场答疑解惑。 对对对，待会儿一定要下了节目给黄浩买杯水。对， 就是一杯水， 咱那点赏就给我买杯水。 哎，不是我挑事儿啊，黄浩，我要是你，我不能忍。 所以你看，我每这出门，你去个旅个游，带这么一厚厚的 卡 片，头不头疼？ 而且有时候找不着啊。 对啊， 还很容易丢。我 就算 我的公交卡， 算很细心的人了。 对， 我应该丢过不下十张公交卡了，就咱北京的公交卡。所以自从用了手机之后，因为我在北京应该是算是第一批开始用手机公交卡的用户。 对、 嗯，我2010年就开始用了，那个时候还是那种叫辫子卡。 了不起啊！ 想要知道那种辫子卡， 对， 就是还有它是因为当时手机没有 NFC 功能， 要拴个绳。 对，它是有一个像手机的那个就天线一样的，把它当时手机电池还能拆开，把它压在电池的下面。塞 在壳里 哦，这么帅、嗯、 对，但是那时候你就能用手机去刷卡了。 对， 因为手机虽然会丢，但是丢的几率还是比卡要小多了。 那是，对 呀，这么早就已经有了。 对， 那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不能说吐槽什么跟得慢，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但我们要吐槽，真的，我这要吐槽，因为包括像刚才讲的 NFC SIM 卡，其实很多年前就有了，但是我们觉得我们的运营商其实没有做好特别多的工作。 我们觉得媒体也没有宣传到位。 对 对 对，你看去年这个事情之后，因为上了咱们北京台的新闻，还有央视的新闻，大家才知道说哦，北京市可以拿手机刷卡了，因为大家报道的很密集。现在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但是早年的时候可能媒体也没有很重视这个部分，然后这个公交卡的部门呢，地铁公司呢也没有很重视这件事情。 嗯， 其实早就可以了。 对，早就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哈。那么其实呢，关于这样一个扫码的问题，关于这个手机支付的问题，其实我们早年间就应该去多说一些。 对， 很多人那会儿当然可能也是受于这个智能手机所限。 对， 那会儿手机也没有这么强大的功能。你看那会儿那个安卓机，对不对？ 你看现在手机里头直接有这个什么什么配的功能，我就直接可以用这个手机去做支付，多方便。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既然聊过了各种各样的支付的方式，我们不妨呢也来去看一看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怎样的啊，是吧，薅羊毛的机会。 苗山最关心的部分来了。 哎呀，终于到了我的时间。 哎， 来一起吧。 我们要看看这个手机支付薅羊毛秘籍。各位朋友们马上来关注一下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同时来锁定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982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然后点击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那马上我们就要播出这样的一段片段，是之前另外的一档黄浩他们参与了一个视频节目，叫做尬聊啊，里面也谈论过了关于手机支付薅羊毛。来来来，薅薅薅薅薅起来呀。 东方树叶，我最近经常是在我们广州地铁站买，因为广州地铁站之前 有活动是吗？ 银联云闪付， 一分是吧？ 不是，打一折，最高减10块，然后两瓶东方树叶1块。 你也没注意过吧？ 我没注意过 这种闪付的，就是推广的时候 根本就没人知道， 特别大。 闪付我只有碰到一件事情，你应该用过这个，就是不是闪付了，就是另一种支付，二维码的支付，在北京地铁的机场线，它是以前是25块钱吧， 25块钱， 其实还挺贵的，因为很多城市机场线其实也就 很便宜，就是普通地铁价， 普通地铁价，对。然后北京它是为推广二维码的那个进站，它是京东支付1分钱，首次使用1分钱。 然后还有那个支付宝是10块， 对，就是另减15块钱。 像现在广州那个地铁在推广闪付嘛，广州现在是可以刷闪付进站的，你就刷那个银行卡，每一程就是每一次它会减1.8块，就是说如果你坐地铁只坐起步价的话，广州起步价。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 所谓最美声音，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诚恳和真挚，表达了你对经典的理解、想象和情感。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听见美，寻找最美声音招募活动正在进行中，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胡歌读美文。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哈，过得好快啊。 真的，怎么时间怎么这么过得这么快啊？不是两个小时吗？ 都没有怎么聊够，是不是啊？ 哎呀，真是 一周就一期，有点少， 太少了。主要今天黄浩在， 对， 搞得我们节目 太 特有意思。哎，我没自我介绍呢，快 啊！对，他是苗山， 这位是小航， 哎，他是黄浩。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自从听说可以省一笔钱之后， 我们这心情都变好， 心情变得可好， 脸色红润有光泽， 红润有光泽， 胶原蛋白都开始爆棚了，往外滋滋滋水。来继续来看一下刚刚我们那段关于能够薅羊毛的视频，来看看我们的移动支付能够帮我们怎样省钱。 东方树叶，我最近经常是在我们广州地铁站买，因为广州地铁站之前有 一个活动，是吧？ 银联云闪付， 一分是吧？ 不是，打一折，最高减10块，然后两瓶东方树叶一块。 你也没注意过吧？ 我没注意过 这种闪付的，就是推广的时候， 根本就没人知道， 特别大。 闪付，我只有碰到一件事情，你应该用过这个，就是不是闪付了，就是另一种支付，二维码的支付，在北京地铁的机场线，它是以前25块钱吧， 25块钱， 其实还挺贵的，因为很多城市机场线其实也就 很便宜，就是普通地铁价， 普通地铁价，对。然后北京它是为推广二维码的那个进站，它是京东支付1分钱，首次使用1分钱。 然后还有那个支付宝是10块， 对，就是减15块钱。 像现在广州那个地铁在推广闪付嘛，广州现在是可以刷闪付进站的，你就刷那个银行卡，每一程就是每一次它会减1.8块，就是说如果你坐地铁只坐起步价的话，广州起步价是2块，坐起步价的话只要2毛钱。每张卡一天可以刷2次，所以如果你好几张卡的话， 如果上下通勤的话就够了，就是往返之类的， 很省钱。 就刚才说闪付那个事情，我想到一个事情，就是你知道，你有的人的时候是那种心态，他即使不能帮你省特别多的钱，但是你就是享受省钱那个时候的那个啊， 忍不住就是想去 用，就是 爽。 对对，就是爽。然后京东最近不是在推广它那个京东闪付嘛，然后呢只要你是有 NFC 功能的手机都能用，那你也不需要叉叉配。然后呢，但是我现在在有叉叉配的手机上头，我要把叉叉配关掉，然后我要把那个切换过去，切换到那 优先京东闪付。 对，因为它每单都给我省，有段时间是直接省2块到5块，你想你就买个星巴克可能就花了30几块钱，就给你省5块钱，那个感觉哇、哦、特别好。 昨天我路过那个稻香村，然后我本来是没有想买面包来着，结果他们在推广那个京东闪付嘛，然后就在路边用那个扬声器 大喇叭喊， 30免10块，就是去10块嘛，然后还便宜力度还挺大的嘛，所以我就进去买了面包，然后因为免了10块钱嘛。 这里有幸提醒很多朋友，很多人会以为说你在网上支付的支付宝跟微信。 好的，刚刚呢是一段关于这个薅羊毛的问题啊，各种的立减啊，减10块啊，减20啊，看得我们是入迷的。 10块20块挺大额呢。 对啊， 平常我抢餐券只能是3块4块5块。 我想现在抢个红包1分2分你都是钱。 那可不是，一分也是爱。 就是的，一分0.01元都是。 所以这是现在我们的手机支付的服务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还像苗山还不是那么习惯跟熟悉现在这么流行的手机支付，那很多的商家就开始利用这种方式来刺激你，用优惠来刺激你加入。比如前段时间大家很热衷于抢支付宝那个扫码红包这个东西，对，立减，尤其是经常你能扫到，比如说我记得是在去年双十二的那一天会有66、88，有人还有188的这种线下支付的券。那刚才讲到的是另一项服务，就是闪付，就是大家现在打开京东那客户端，京东里头就有一个叫京东闪付的那么项服务，那个呢不能帮你薅大羊毛，但是每次你去扫码的时候，不是扫码，它是扫 NFC 闪付的形式，都能可以给你便宜到大概1块多到5块多的一个状态。 哦， 而且呢，它里面你还可以去京东金融的客户端头去领券，就领所谓的闪付券。比如说它会有指定地方，比如说类似于在某些超市、某些餐饮的地方，你是点名用这个。比如上次我是在永和大王还是哪忘了，直接是立减15。 啊，这么多！ 他专门去领那个券，就能去直接的立减。京东闪付的这个使用方式跟那个就是手机的那个闪付很类似，但是只不过是你要打开京东那个软件去使用它， 没错， 这个就可以了。而且这个京东的闪付，苹果也是可以用的， 哎， 因为京东闪付它能生成一个京东白条，京东白条的那个卡，然后把那个卡的号再绑到 Apple Pay 去，其实就是那个的京东闪付，它是通过一种虚拟卡的形式给它绕了一圈出来。 黄浩，你的大脑，我想把它复制下来。真的， 然后植入你的大脑，发现脑头的头里边装不下， 头太大。 然后不是，是他的脑容量太大，那他的脑容量太小。对， 你知道我是觉得 里边的脑颅骨这么厚，里边都是实心的。 苗山， 我只是想说吧，就是每一个平台 APP 他们的那个卡能不能起同样的名儿？你看京东叫白条， 对， 淘宝叫什么芝麻信用， 对， 然后呢，这我都记不太住。 微信还有微信的支付，其实那个它是叫腾讯的财付通的业务， 对、 嗯、 对 对。 哎，而且就是经常会收到一个，您收到一个大礼包，您的余额宝出现多少多少亿基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什么什么溢出来的， 这是 不是 那个其实 不是一啊，是溢出来的， 对 啊，对啊。溢出的那个溢啊， 对，那个其实是广告，是 广告， 对，其实让你买他的投资产品， 对对对， 那个是广告，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很多时候不留意，因为我们讲很多这种优惠，电子支付、手机支付的优惠，很多朋友不留意，但实际上天天有，各种有，包括说很多人。说个最简单的例子哈，微信跟这个支付宝支付完之后，尽管是二维码支付，他们支付宝完之后都会有一个叫奖励金的东西，很多朋友扫完码就走了， 嗯， 扫完之后千万记得停留在最后那个扫，你扫多少钱那个界面上头，旁边有个奖励金， 我就知道这个呢， 先点一下，点完之后再进去会翻倍， 对， 耶， 对，然后但是请记得周六周日把它用了，周五周六把它用了，要 不然 的话 过期了， 对，你上个就不白费了。 我最近发现真的这一点特别好，我现在都喜欢去实体店了，以前就喜欢点外卖，现在发现了它有好多的那种智能方式，发现定位你不在店里消费，有一个券就用不了。 对 对，一定要堂食。 它很多的时候，比如说 堂食。 刚才我还说到这个问题，给大家提示一下，很多时候你的优惠券它会有一个专门打一括号叫线下支付专用， 嗯， 因为有的时候是你可以通过线上支付专用的，所以又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这种电子支付或者是互联网支付不等于手机支付， 嗯， 因为线上支付也是一个形式，比如说我们在某购物网站上买了一个东西，直接通过线上付款过去了， 嗯， 我举个例子，很多人这么执行很亏。很多人在线上，比如说在京东、淘宝上头或者苏宁上头去买了一笔记本或者是电视机很贵的东西，然后呢线上直接付了款，他觉得方便吧，其实也挺方便的，顶多是来验证码我就输进去就扣费了，但是这种方式很可能你的积分是没有的，因为你想想看，你像你买电视机，你买一笔记本电脑很可能都是五六千七八千一万块钱的产品，那个积分是一个很可观的积分， 挺老多的， 对，所以那种状况下如果可以选择像比较大的平台能够去选择这个所谓的这个货到付款，因为一般都会带个 POS 机，哦，移动 POS 机，对， 嗯， 那个刷卡是有积分的， 没错， 哇，这是哇，省钱小达人， 还有另外一种 方式，我觉得我败了，嗯，淘货大王的 title 应该给你， 没有，我只是会省钱可能不会淘货， 没有没有，皇后不只会淘还会卖货 啊， 特别好， 真的， 啊，对对对对，人家介绍产品介绍的特别的好，对，人家懂这个历数啊，如数家珍，20年以内的任何一款手机，任何一款，马上能够说出来。 周日版玩转市集欢迎你。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刚刚提到各种什么京东也好，淘宝也好，支付宝也好，微信支付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个银行自己也会有支付的这些个优惠活动。 对对对对，而且友情提醒大家，善用好各家信用卡或者各家银行的微信号跟 APP。 太对了， 就如果你不喜，因为很多人觉得 APP 太麻烦，因为很多银行是两个 APP， 一个是他自己的 APP， 还有一个是信用卡的 APP， 一个是掌上银行，一个是信用卡，这个一些生活类的东西， 生活服务的，对，很多人不喜欢用那个的话，那请用好他的微信号，因为他微信号会经常告诉你说，哎，你有什么活动了，你有什么资格了，比如说经常像很多银行会有那种特别低的积分去抢购的服务，比如说是66积分或者88积分，你就能拿一飞士乐那个level 的锅，那其实是已经是个很不错的一个部分了。你很多人不看那个微信，结果一看，哎，为什么别人，可能你的同事说，哎，我这银行换了，哎，我怎么不知道？你看看你的微信里头，没准就躺在你的微信里头。 没错，再举个例子啊，比如当时呢，我是在这个招商银行， 对， 但是掌上生活里边呢，使用这个它的这个掌上生活进入它的掌上商城，然后呢，它里边有苹果的这个专区，你在它的掌上商城里边去买苹果的任意的产品，不止可以享受3期免息的付款，还有5倍积分。那么这个5倍积分相当可观，20元一积分的话，那么比如说你买一个 iPhone 10，可能按照8000元算的话，你除一个20块钱是多少个积分？你再乘一个5倍积分，非常厉害， 2000。 那么你这个积分的数量就足够干很多事情的了。那比方说，如果你是这个招商银行的一些个比较高级的一些信用卡的这个用户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拿积分换成航空公司的里程。 对。 那么你可能你买这个手机的里程，这个积分就已经足够换成了，比方说北京上海的半程 的机票这个里程了，可能够换好几千里程呢。你要是说再买点什么东西的话，你就够换到12000里程的话，你就够换一张北京上海单程机票了。 听你说完了，我发现我又与十张机票错过擦身而过了， 是吧？ 我浪费了多少积分呢？ 像他这种掌上生活这样的软件，我以后我们也会有专门推荐 APP 这样的单元哈，好、 嗯、 就是说呢，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就支付码，就跟我们平常支付宝一样， 嗯， 也会出现一点会出现个支付码， 嗯， 你可以让它商家扫这个码，因为它是支持跟银联闪付 QuickPass 是一样的东西，跟苹果 Pay 是一样的东西，那你扫这个码，它会送你积分，那你拿这个积分的话，你又可以去换东西。何乐而不为呢？ 招行在信用卡方面，尤其服务方面， 玩 得做得很好。 对 对, 对， 其实不止招行，包括像 中信、 交通、 广发都很厉害， 哎，都做得很好。 哎，这些后起之秀真的很好。 对， 我前两天办了一张建行的信用卡。 啊，跟你讲，宇宙行也很好，就我们叫宇宙行是指工行 啊，什么业务都有。 对，工行的也很好。 我当时看中了建行的积分是可以12:1的换里程， 哦，就它的那个比， 嗯， 是它是 比较高， 比率最低的，嗯，而且那个白金卡的门槛没有那么高，所以我申请了。结果现在基本上，但基本上什么都积不成里程，因为条件太高 了，对， 非常苛刻。 所以其实刚才讲到，我觉得很多手机里头的服务，因为手机里各种各样的 APP 很多，那其实很多的银行也好，包括说这种支付服务商也好，在借助这种 APP 去实现更多的优惠的活动，而且现在市场竞争很激烈，市场竞争越激烈，对于我们消费者就越是好事儿。因为大家都在花各种各样的钱去补贴它，虽然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下了一个新的条例，就是关于二维码的支付条例，其中有一条是不允许这个很多的这种支付机构用这种大额的补贴来进行不正当的市场竞争，但注意那是大额的补贴，比如说你不能莫名其妙的去补贴几百块钱，这个可能监管部门会问题，但这种几毛钱的小羊毛，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的薅起来， 薅起来， 对对，说到 聚沙成塔嘛， 对。说到那个新条例，我想在这儿正好给大家来解释一个新条例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开始说政策层面的问题了哈。 那个新条例里头最重要的一点事情，大家看到有一个500块钱的限制，所有人当时就觉得说，哇，这个你国家是不是要限制我们这个线下消费的便利性？这个一天商家怎么可能只刷500块钱呢？ 对啊， 注意，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安全性的考虑的。我们早年可能在一些新闻有看到过，比如说墙上有二维码，或者是传单上二维码，结果扫了之后发现损失了多少钱这样的新闻，这就是因为二维码，如果静态二维码的话，它不加以管理的话，很容易被某些诈骗分子或者某一些不法分子去利用，去进行一些违规的收款的一个活动。 没错， 所以静态二维码这个东西做了限制。什么叫静态二维码呢？比如说你看我们去买早点的时候，早点摊那会挂了一个二维码，那是一张纸打印出来的那种东西。 你说你买灌饼可能买500块钱吗？ 哎，其实你不要想看这个早点摊。 嗯， 比如说早点，其实早点不便宜，比如说我有一个一家人买早点的话就是20多块钱，早点他如果在小区下面的话，其实有很多人来来往往的，一天的营收绝对不止500、 啊、 很多人问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了，因为注意到现在二维码有两种二维码，一条静态二维码就是刚打出来这种，还有呢是动态二维码， 实时更新那种。 对，比如说要是发现一个商户，这个小贩发现这个二维码500块钱到顶了，怎么办呢？没关系，拿出你的手机，手机里头支付宝或者微信都有一个收款码， 哎，对， 给人家就好。 那个收款码它会每分钟换， 它是会每分钟自己在那变动的， 安全， 因为变动的话安全性就会更高一些。 没错，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们看到这样的条例。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因为其实跟你要用它没有什么东西，你该去哪儿用就去哪儿用。然后还有比如说，你看很多的时候是商家拿出扫码枪来扫你的付款码的， 对， 对不对？那么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动态二维码，它是每分钟在变化的，你也不用担心这种方式是支付受限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那个付款码当中啊，通常不是一个码，它会一个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个条形码。 条形码， 它扫的到底是哪一个呀？ 条形码应该是， 不是，不同的机器有不同的一个部分， 哦， 因为它要兼容不同的一个东西， 设备。 其实那个二维码的整个的密集是比条形码更高的， 信息量更大， 信息量更大的，还包括了一些所谓的 token， 就是这种指标。 嗯， 那么有不同的商家在用，因为很多商家你会发现说，比如说他的微信跟支付宝用的是同一个扫码枪，那么他就可能要去兼容不同的这个规范跟支持，还包括说银联也有自己的银联二维码，对不对？京东支付里头用的是银联的二维码，还包括说很多银行的那个 APP 里头用的是银联的二维码，银联的二维码有时候的支付的优惠 比支付宝和微信还要高，因为银类二维码用的人比较少，那么他要通过这种方式去做一个促销。其实这种正常的这种消费的扫码、付款的方式是不会受到任何影响的，但是尽可能的规避了某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种静态二维码去骗取你的这个支付付款财物的这种方式。 太好了，这个提醒相当到位。 对对对， 啊、 尤其我们生活中利用的频率很高。 没错， 对， 而且呢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其实遇到的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多变、那其实我们应该怎样能够变得清楚哪一种叫做静态的，什么叫做动态的二维码，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对， 那其实我们的节目是一档这个很负有社会责任的节目，对吧？这个我们 有爱心、 对对对， 有热情， 有诚意， 爱生活、 爱不用爱那个品牌，对 对，爱我们自己 就够了。对， 真的其实就是让我们人生活的更方便， 对，更方便， 关心自己的生活。 就像前两天我们跨年，我又听到人家演讲，我真的受益颇多。当很多人像我爸爸妈妈这样的一代人，我妈经常会说拒绝科技生活，她说我搞不定，我玩不转，我手机玩不好。但其实不用特别担心，现在这个社会这种发展快到让你坐在家里你不动你不去学，它让你被迫进入到一个科技发展的社会大潮里。 是，其实也不是被迫，因为我们讲现在的厂商们也好，他要做这样的产品出来，他一定要去考虑消费者的 年龄、 学习成本的问题。 但是他会拽着你，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灌饼摊儿、就哪怕我不学，但是你到那儿扫的时候他就教你了，你扫我这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所以相当于就拉着你走，你也会跟上社会的脚步。 苗山这个话题我接着说啊，其实很多人当时觉得说像扫码这东西还有点麻烦，包括像闪付之类的麻烦、现在其实一点都不麻烦。 不麻烦， 最新的手机产品可以做到什么事情呢？我来讲。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逻辑是手机要有手机公交卡，我们是要打开那个界面，我们先调出来然后再去刷卡，对不对？现在不是，现在是手机黑屏的状态就能扫。黑屏状态直接碰上去就可以了。有的是黑屏的状态下你直接碰到闸机崩，它会自动的弹出来、而且不会弹错你在哪个城市弹的是哪个的卡，因为每个城市它的那个标准和规范是不一样的、它会自动识别你在里面开设的那张卡，直接就可以扫了。 还是黑屏， 太神奇了， 黑屏就扫过去了， 太可怕了。我有点害怕忐忑。 你害怕钱掉了， 但你放心，就是只有公交那个闸机能把它唤醒，就是什么其他的什么 POS 机唤不醒这个界面。 我会不会离这个刷卡机特别近的时候从那一过它就自己、 不会那么近，就大概是你要就像你刷公交卡一样，公交卡也要靠的比较近它才会哔一声吧。 那会不会下次上直播的时候小航自己做了一个机器离我很近，哔一声我的钱已经没了？ 这个要看小航有没有这个贼心了。 我有这贼胆儿。 我们现在说支付宝就是扫码其实很多人觉得稍微的麻烦，因为我还得打开支付宝、微信。很多人为什么不用支付宝用微信？因为微信是我每天都要用的东西，支付宝可能还得再装一个，所以支付宝你会发现支付宝的促销或者是它的优惠力度比微信要 大 一些，它要吸你装。但是现在的一些新的手机产品呢都有这么一个功能，比如说你把它滑到手机的最左边一屏，就是叫负一屏的时候， 负一屏， 它上面直接有支付宝付款码，扫一扫支付宝付款码，大家直接看到、这样的话你直接点着就进去了，就不用再去就打开支付宝或者微信的 app 就能直接进去，这样方便很多。还有的手机是这样子的，我们有很多指纹，对不对？比如说我的手指解锁用的是这个指纹，那我换一个指纹，比如换个大拇指就好吧，大拇指这么一来的话，它就直接的用你的这个特定的指纹唤醒你的扫码，你的那个扫码的界面，这样的话其实就会便利很多，因为它节省了大量的我要一步一步一步一步 向上爬吗 进去的一个麻烦。 所有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们，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你想打开老公的手机买一个包或买一件衣服，别忘了白天观察他 有没有 消费的时候，对，消费的时候用的是 哪个指纹， 然后解锁的时候用的是哪个手指，夜晚的时候可以节省时间，马上把你的购物车清空吧，今天晚上就开始。 何苦呢？ 听完这个 转账 很多的男性朋友要。 这个提醒提得很到位哈，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当中有一个女生的角度是特别特别正确的选择。 你永远都没想过这个角度是吗？大半夜 从来没有想过被别人 说。还有像 iPhone 这种面部识别的用户，那就先录入一个。就是 他闭眼的样子， 对，偷偷的把你老公的手机录入一个你自己的面部。 哎， 真是一个好主意。 可以吗？面部难道不能只不是就只有一个吗？ 是要动态的吧？是，这是开玩笑吧？ 我要看一下这个面部。 有的手有不是 iPhone 啊，有的手机是可以录入多个的， 多个 是 吗？ 但是进入的是不同的界面， 哦， 它会进入不同的用户界面。 但我还是觉得夜深人静，轻轻的把手机碰到你的手指上，这个更好。 嗯，对 ，iPhone 只能录入一个面部。 今天晚上过去之后，明天很多男同胞就开始 我要投诉这个节目了。 不，缠上创可贴睡觉，是不是？ 每个手 缠上， 戴上橡胶手套。 所以怎么讲？我觉得科技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便利。当然，其实苗山在节目中提到了很多关于安全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像手机的银联闪付这个话题，这个的确是比传统的信用卡支付还是要再更安全点的。 对， 二维码的问题，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不要扫来路不明的二维码。这个提醒了非常多年了，央行出台那个500元的那个限制也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然后，所以如果你是跟你的朋友要去付款的话，让他用手机里自带的这个就是动态二维码，其实是更好的一个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是，手机里有现在手机都有这种指纹呐、面部识别，还有虹膜这种模式能用的，请把它都用上。因为包括像虹膜跟指纹，它的安全密集是比较高的，就不会被轻易的部分。你像现在很多的手机有面部识别，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手机的面部识别是不能用来进行支付的认证的，它只能用来解锁。它手机里的加密功能啊、安全功能啊、支付功能啊，不可以用面部识别，这也是 互相混淆。 对，因为现在面部的确是有一个问题，是它的整个的识别的密集还是就是秘密的那个程度还是不如指纹，尤其是虹膜更多。当然，虹膜的体验问题是虹膜体验不好，比如说三星那个虹膜，你得瞪半天，不好意思，你眼睛太小。 他会提示眼镜， 对，他会他的眼睛会提示瞪半天才会进去。但是虹膜的安全系数非常高，很多的那种安全保密单位用的全是虹膜的那种识别方式。 我跟你讲，今天我特别看了一个小新闻，新闻说啊，这个在欧洲某些国家都已经不用指纹了，也不用这个什么刷脸支付了，人家用静脉血。 哦，对， 吓死我了！ 怎么用？还要扎一下？ 就是在那个，它有一个验证的功能， 要扎一下 吧。它会有一个小的机器，你把手要伸进去，然后按在里边。它可能通过什么样的仪器去监测你？ 肯定得扎。 那个不是验血，不需要抽血， 不需要抽血。 因为每个人手掌下的这个毛细血管的纹路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跟你的虹膜很像，因为虹膜其实也是很多毛细血管在你的眼中的那个纹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我以为是里面有个小针头，你手伸进去，哭哧， 我不是，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可怕。 得做多少次止血呀、啊？我的天哪！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基本上告一段落。非常感谢朋友们热情关注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的单元哈。那其实今天聊的还是远远是不太够的，我们也希望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一直锁定我们的这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实时的沟通互动交流。我是 Mr. 常常小航， 我是苗山，咱们每周五跟大家聊智慧生活。 是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嘉宾黄浩，我们的数码达人， 谢谢， 希望以后你每周都要来呀、好吧， 太棒了。 好了，今天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这也是来自我们节目当中啊非常热播的一首歌，你就不要想起我，不要想起那些曾经你被这个对被坑的时候，是吧？啊， 也不要想起谁的密码之类的，好好用自己密码就好了、 乖乖的啊，棒棒哒。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拜拜。 被撂倒像是沉睡冰山后从容脱逃，你总是有办法轻易做到，